嘅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冇任何妥协退让余地，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嘅规定，喺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美俄领袖进行大约两个小时嘅视像峰会，讨论乌克兰等嘅议题。克里姆林宫认为难以期望美俄关系突然取得突破，透露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确保北约唔会向东扩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拜登向普京表明，一旦乌克兰受到攻击，西方会向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他又强调，美国不认为普京已经就乌克兰问题有任何决定，但是会保持任何应对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4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32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1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4，升4.6；阿里巴巴122元，跌4.5；美团249.6，升3.8。京东集团310元，升3元，盈富基金24.14，冇升跌；药明生物102.2，升5.2；友邦保险83元，升9毫；港交所471.2，跌1.6；中国平安57.65，升5仙；李宁90.85，升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32，瑞士法郎8.443，澳元5.555，加元6.17，新西兰元5.288，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6.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0点，升304点，港金报166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3美元，卖出17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喺美孚桥面嘅坏车拖走咗，而家咧葵涌道出九龙方向美孚桥面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落回去渣华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 呢？《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由佢示范新旧融合嘅一种。 一首歌多忧愁，传奇难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迎手好儿？ 已经是1965年的经典作品。刘德华说今次加入了新的旋律和歌词，但编曲上面仍然保持着一份淳朴和直接。 好好行走， 原曲吕其明，原词卢芒、何斌，改编曲王铮亮，改编词王海涛。上晚三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肚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钟，丰收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早晨，早晨，10点立面开始我哋嘅丰收快活人，我系梁继昌。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系李小蕊。 早晨，星期三三打白骨精。我是马小强， 马小强咧今日似一只未剥皮嘅蕉啊！ 系啊， 你睇佢嗰个樽领冷衫樽到上口咁滞啊！ 系啊， 我就问佢啦，阿强哥啊，今日其实咧嗱，而家都21度，今朝18度，点解要着得咁密实咧？系啦， 之前冻嗰两日嗰你又唔着？ 系啊系啊，佢而家先 feel 到冻 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呢个咪就我讲，我睇咁温度咯，我咪就系早轮系咁样咯。 系啊， 人哋话冻嗰时候我唔系好冻啫，咁因为你系迟钝咗。 但系到人哋热嘅时候，佢就哎呀好冻啦， 点解冻到我腾腾 震啦？我入啊 心啊， 系咪我嘅体感都要得你哋同意？ 系， 无论体感乜感物感感唔感，都系要我哋同意咁 样。唔感 定啊？唔感，唔感 啊？系要着真领衫啊？咁点啊？ 你就我哋嘅奴隶 啦，奴隶手， 奴隶手，东一只西一只，东一只西一只。 好啦，开始我哋节目，有一度 会啦吓， 已经好攰啦， 热天啊嘛，系咪先？我俾个教剪你剪咗嗰条领，剪咗个龟领，嗰个叫 turtle leg 啊嘛，剪咗你个龟。 系， 突翻你嗰个头出嚟。 唔系，因为佢可能真系。真系因为佢，因为佢有个龟，所以佢有条领。 系咯， 系啊，我哋 所以 turtle 你剪咗你嗰个龟领，突翻你上面嗰个 哦 ，OK 出嚟啊。 但系点解你嗰个龟领咁阔嘅？哦，因为你嗰条颈都好粗。 因为佢嗰个上面嗰个头咧好大， 好大。 呢个叫大咩？ 好怪啊！你嗰个冇条 大强头啊！呢个叫做 你见到佢咩？就得个头，跟住咧就已经去个身啦。因为咧佢个颈嗰部分咧，因为已经见唔到，已经连埋一体咧，好怪。 两位 讲两句啊！ 你讲下嘢啊！ 讲下嘢， 等下你知道你翻咗工， 辞职信同埋律师信，其实已经 on the way 噶啦。 你其实你边间速递啊？ 系啊， 点解几成个礼拜收唔到？ 乌龟速递咯。 Turtle Express 對龜嚟講係好快， 全部都係佢哋嘅系列，係佢 家族， 其實 家族嘅， 其實烏龜家族嘅生意，烏龜開咗速遞， 佢跑緊， 速遞有隻龜啊嘛， 跑緊啦，但係 佢有兩個，一隻係龜，一隻蝸牛，所以咧邊個都快唔到嘅 ，OK 得㗎啦， 好啦，咁今日咧一起身咧睇下我哋嘅手機，我手機係咪我哋嘅手機？我已經將大家當係我自己嘅家人， 梗係啦， 睇下我手機，咁我見到咦又有人點唱喎？ 咁犀利， 系啊，咪又系中英文版本。不过呢个朋友咧，佢想听嗰个英文版咧，所以 Peter Paul and Mary 噶。咁咧，我哋 library 咧就今朝冇 Peter、阿 Paul 同 Mary 嘅版本。 哎呀，傻猪！ 所以我就揾咗另一队嘅组合吓、 啊。你揾我借啊嘛？ 就系、是、阿 John、Mary 同埋阿 Rose， 就系乌龟、蜗牛同埋笨蕉。歌名叫三人行啊吓。好啦，到底边个唱？一个新的版本，唱的呢位小妹妹就是一个新录音的 Twins。今天有少突破了我自己，因为由三只碟、两个唱盘混合而成。呢对民歌组合叫做 Spectacles 啊。 I found my thoughts were very far away from daily hurts and fears and scheming. The Northern Star and I would share our dreams together, loving, sighing, sometimes crying in all kinds of weather. And we sing, seeing it's believing. Seeing it's believing. 英文版叫 Unicorn Song， 本来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揾到呢个本地嘅组合，民歌组合叫做 Spectacles 唱出，然之后我哋镜头一转又交翻俾。 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以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划些漫长漫长路交，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来自三日唱片有这首《三人行》中英版本，分别唱出的有 Twins 啦，有 Lamb 啦，同埋一队乐队叫做 Spectacles 嘅。咁有位朋友叫 Tomoya Lakachi 咧，今日咧佢系想点唱呢个 remix 版嘅，送俾你啦。好，早晨啊，天晴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咧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微回升嘅，谂各位朋友千祈唔好着呢个龟领吓。 系啊， 龟领咧就系阿龟强着嘅啫。阿龟强今日穿龟领咧，你今日咧有冇蓝颈巾啊？龟老裤啊？ 冇啊，佢唔有龟领就唔使有颈巾啦，系咪啊？龟领加颈巾， 好出奇咩？ 哦，有啲英式啲人系会咁样着法。 系啊， 两、位， 佢由头归到落脚。 我俾一分钟时间你嚟 咩？ 你哋必须马上氹翻我开心，哦、否则 其实你俾一个镜照照自己，你应该好开心。 系啊，我都系咁话。 今日咁鬼热，你仲着龟领衫？ 后果你哋自负。 冇、哦、后果嘅，傻啦！ 呢个 世界你个真系好心有好报。 到有五十秒啊！你哋过咗后，你哋唔好跪喺度。 氹翻你开心系咪？氹翻你开心。 系。 O K。嚟啦！ 啊！唔该，王伯，我条屎渠塞咗。我同你劈我条屎渠。跆拳道高手咩事都劈到。 系咪？开心翻啦，系咪？ 得 唔得？你唔好逼我哋今日有出手， 我 杀你！ 喂，嗱，今日犀利，今日我哋除咗有呢个客家婆之外咧，一阵间仲有一個嘉宾咧，就教小朋友呢一个嘅粤剧 啊， 冇错， 你哋啱啱唱咗啦，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人为首啊， 系啊，你嘅首本名曲啊嘛， 系啊。 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要好多谢有好多朋友咧，陆陆续续收到你哋嘅少少圣诞礼物嘅， 今日收到啲润唇膏啦，啊，来自阿 Yoyo 啊。多谢多谢，冇错， 好开心啊！ 喂，但其实佢有两支咧，系啊，香蕉型嗰个，咁当然阿笨蕉强第一时间想立啦，想立啦，系啦，咁于是咧阿Yoyo就喂我噶喎，笨蕉咁样， 系啊， 咁佢死死俾翻只笨蕉出嚟啦。 大佬，你讲句公道说话，系咪喺开拍现场嘅时候系点样抢翻嚟噶？你讲俾大家知啊，究竟 唔系你咪瞪一瞪对眼话喂，跟住佢即刻。攞返自己條笨蕉，唔係你佢自己條，即係攞返嗰條笨蕉俾你咯， 係啦。 Yoyo，你應該聽到我嘅語調。 如果你睇到我呼吁， 因为应该咁样，我觉得啲听众要知道，佢真系其实个送嚟好多 好多，除咗笨蕉呢个润唇膏，仲有几支嘅 正常， 咁最后咧分到俾阿马老师咧就一支姣婆粉红色，咁啊马老师就话我又要呢支啦， 又有 嗰啲比较正常啲嘅颜色，佢都系分唔到嘅，例如黑色啊，例如黄色啊咁样。 你听唔听到我个呼唤？ 有一支， 好似爱的呼唤，我都要除衫。 红波 里里外外都欺负我。 我 着件军领衫啫， 女女喎，明内内我点样欺负你？ 我点样欺负你？ 点样欺负你嘅内内咧？ 我请问点样欺负你咧？ 我掹走你条内裤咩？点样欺负你嘅内内？唔系咯，我点样欺负你嘅内内？ 搞你个肚咧，系咪啊？我有咁做咩？ 外外我承认，内内我冇。 你讲清楚你咩态度？ 你内部我点虾到啊？阿大哥，同埋琴嗰日我做咗听众调查，问人啊最中意听乜嘢？有个人佢话讲咗三个答案：虾马小强、虾马小强、虾马小强。 呢个系边个？我即刻要送一个食物篮。 系佢最好听就系虾马小强、虾马小强。 咁系啦， 咁我哋适应大势啦，系嘛？ 寻晚咧我差少少先啊，寻晚我因为时间关系我翻咗去我妈妈嗰度。 点解时间关系先翻阿妈？点 解时间关系啊？ 佢点解时间？ 佢呢个啲时间钟数嘛，四点零五点钟。 哦，即系冇嘢做。 系啦，我就翻去探下佢啦。 即系阿爸冇嗰个时候冇事冇嘢做啊？ 系 你冇嘢做啊？ 我又冇嘢做啦，咪翻去睇下佢咯。 你几衰啊？你冇嘢做，你先翻去探阿爸冇，你咩态度？ 你好啦，佢每日都听紧啦，而家。 阿爸冇 ，I love you。 你寻日问我。 你系咪好贪心？问咗啦呢句系咪？ 问咗啦贪心。 你系咪学过跆拳道啊？咁样。阿仔啊，你系咪学过跆拳道啊？ 你嗱，俾一次你，我讲中咗，我原谅你。你讲。 即系啲人问你，你迟啲系咪学游水？ 唔系，因为你学跆拳道，你可以打交。 佢话真啊。佢話你學跆拳道打交啊？ 係啊！ 哦， 你話佢話你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啊！係啊，你幾廿歲？ 阿伯母其實知唔知你而家咩身即係身體狀況？你唔好學跆拳道啦，你跆官道乜道你都冇用啦。 你抬边度都抬唔到，都抬唔起。 系啦，你抬边度都唔得啦。哇，跆拳道啊，抬边度都唔得。 我系抬边度都唔得，但我抬嗰度得。 抬边度？抬头。 嗰度。 抬你个头。咁你就要抬起头做人啦、 啊。阿伯母真系。伯母，你喺今朝啊，廿几度佢最樽靓啊！你使乜惊佢同人打交啊？ 其实我觉得佢呢一个仔咧，都系做得真系麻麻地啊！嗬，你咁唔得咧，阿伯母。 我又唔敢咁话伯母。 唔系，因为我觉得马伯母每一次其实都有担心佢嘅，就冇好人做啊，系咪啊？ 有 啲人 学个样又好似吸毒咁样。 冇错，学跆拳道好地地强身健体又唔得嘅， 又俾人 话 贪心。 打交， 佢跟住咧，佢攞本书出嚟，我其实我卖俾佢睇嘅，我在少时的日子，蔡澜最新嗰本书我睇咗28页，睇咗一个重点， 即系佢话 系啊，佢话邵逸夫两兄弟好好嘅，即系其他佢唔知道。 邵 逸 夫， 但系点解谂起你谂起佢咧？即系关咩事？ 佢话点解你响电台好地地，又要学跆拳道要打交，阵间又有两个人骂你，点解你唔可以学阿邵氏、邵逸夫咁样有两兄弟好地地？ 咪系咯， 系啊， 系咯，咁你点 答 马伯母啊？ 我话 你点答佢啊？ 我其实咧，我对佢哋好好噶， 系佢哋对我好啫嘛。 例如例句， 你点样对我哋好法？请问 你 讲 一 样 嘢， 我对你哋唔好，天地为证。啊啊啊！我有讲错半句嘅，我但愿 咁老土嘅，今日仲有人出呢啲咁嘅词语啊！天地为证，唉、哎，真系天地为证， 我但愿 真系越听越兴啊！ 即刻矮半尺， 矮半尺， 矮半尺。 喂，你咁多筹码， 啲都系咁噶啦。 系啊，你矮多半尺冇事啦。我哋矮多半尺大镬，我哋快夫人。 系啊，冇 错。我开心快夫人 啊，系先。咁好快就会系开心虾俾人。 啊死啦！我依家真系翻工又唔系人，翻屋企又唔系人。 啊哈，里外不是人，咁咪冇咯。 有咩好？ 咁你咪做一只笨蕉咯。 系啊，或者做一只龟。 系啊，咪做龟领衫咯。好啦，翻嚟继续。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 and I ain't gonna lose. It's gonna be we are the champions. 风骚发人啦，十点二十八分，有人问你啊，阿马小强哥哥，有人问啊，呢、這、一个乌龟捉底边度报名啊？喺边喺边度交货啊？佢想试下用乌龟捉底。你如果乌龟乌龟捉底咧，嗰封信将去咗边？ 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开一间公司嘅乌龟。 我睇好快噶啦，我已经，大佬你睇我点行路先得咁，龟速底嘛，讲明啦，一年都未到，系啊， 啲外派送数都过得期， 咪有啲乜嘢事，因为你揾佢唔到，送埋。 你睇过唔到，你睇过唔到， 系咁咯。乌龟速底大哥， 好正啊，我都觉得。你好啦，乌龟速递主席。你就一定是那间嗰间嘢嘅 Turtle Express 系啊 ，The President Turtle Express 我唔得啊， 你唔得啦， 你唔得啦， 唔得啦 ，OK 预咗你噶啦，好咁我哋继续咯。 佢唔单止乌龟速递，佢仲有一个新嘅武术流派叫台边度啊嘛， 系啦，就是、台边度， 你想台边度就台边度， 冇错，下边酷唔得，台边度都唔得。正啦、啊，你好啦、啊，你下半世都唔使休啦。 哇，个企业咪多元化咯，啲业务 好多嘢搞啊，你 好多嘢搞啊，掂啊， 系啊， 系 啊, 啊， 好啦，喂，十点半啦， 好， 你讲咩想讲咩？ 台边度咧就系搬个公司， 系啦、 啊，乌龟速递咧就 系 搬运公司， 哇，捞晒 你，直情好犀利啊，商机无限啊， 冇错。 喂，十点半听呢个新闻财经消息，嘉亨消息继续翻嚟有乌龟大爷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研究显示，接种伏必泰疫苗嘅中和抗体较科兴疫苗显著高。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中和抗体越高，就越有效减低受感染风险。他又說兩款疫苗產生的 T 細胞反應都很好，相對上科興更優勝， T 細胞有助減低染疫後的重症和死亡風險。許樹昌說，研究發現接種疫苗6個月之後，有八成打伏必泰的人中和抗體水平合格，打科興的只有大約一成六合格，認為接種科興的市民應該要打第三針。現時很多國家都是以打完第三針科興才定義為完成接種。他又說初步知道感染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病情的嚴重程度不及 Delta。 明天開始，市民進入食肆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三類指定人士可獲豁免，包括65歲或以上和15歲或以下人士，殘疾人士和無家者等獲認可人士。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薛錦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社協是其中一間獲政府授權的非政府機構，可以向無家者發出相關證明。社協歡迎這項措施，一些看似比較年輕但是沒有智能電話的人士亦都可以獲發無家者證明。不過薛錦平估計仍然會有漏網之魚，因為有少部分人未能夠證明自己是無家者，亦都有部分人唔想被他人知道自己系无家者，部分就属于唔愿意求助嘅隐蔽无家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 Now 新闻台专访嘅时候话，北部都会区包含多个已经立项嘅发展区，因此难以交代具体预算。佢否认为自己竞逐连任铺路，亦都唔系中央逼出嚟。林鄭月娥舉例說，明日大嶼計劃是一張白紙，由填海到基建的費用較易估算，但是北部都會區已經有六至七個發展項目進行中，立法會已經批准款項，北環線亦都已經立項，反問是不是算作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另外，林鄭月娥說，有關項目賣地時將會加入條款，吸引高端製造業來港，她相信發展土地肯定會賺錢，而基建項目以本地就業優先，但是引入外勞是社會不可迴避要討論的問題。 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澳洲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出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运动员会继续参赛。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正是考虑限制参加北京冬奥的政府官员数目，其中一个方案是所有大臣不出席，改由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代表出席，相信不会构成全面的外交抵制。较早前，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不会派官员出席。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协调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表示，尊重政界所作的政治决定，但是认为政界应该尽可能给予尊重，尽可能减少干预。中国外交部对美方的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将会作出反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3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4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4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8升6蚊，阿里巴巴120.8跌5.7，美团248.6升2.8。盈富基金24.14冇升跌，京东集团308.2升1.2，药明生物102.6升5.6，港交所472.跌8毫，友邦保险82.9升8毫，中国平安57.85升2.5，快手84.0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5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4，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18774点，升318点。港金报166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6美元，卖出178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码头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啦，就系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因为有水管急收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嘉围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嘅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源道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创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系个人嘅感受，你同音乐有住充满智慧同情绪嘅关系，系多层次嘅交流。音乐同你有微妙嘅共鸣。 逢星期一至四及星期六晚深宵两点至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邀请你一同参与每一趟疗愈心灵的音乐之旅，就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返我哋嘅风骚范围啦。今日呢因为呢寄润唇膏俾我哋嗰位 YoYo， 佢话不如咁啦，你嗰支粉红色嘅俾白姆啦咁样，女性用好啲嘅，我寄多另外一支招招俾你啦。不过佢要你撒到卷佢睇下先。 好啊，你拍啊，我帮你拍啊。 你撒到台边度俾佢睇下，佢就寄俾你啦。 佢系咪真系留呢一句先？ 我俾你睇。如果嗱，如果系，如果系点样？ 我即刻撒咯。 好啦， 拍 你自己睇啊。 我哋点会无端端作呢啲咁嘅嘢啫？我哋 真系小人之心 喎！系啊，我哋点会代表我哋啲 fans 咁讲 嘢啫？有冇？ 你 讲 有 系咯？你做咩咁样话大佬？我睇唔过眼啊！ 我点会作？ 哎呀， 只有你会作嘢嘅啫嘛！我点会作嘢先得噶？ 系咪？嗱，其实咁嘅，我觉得不如我哋都讲少少嘢啦。 好啊。 譬如可能咧，就我哋多谢晒咁多位 fans 咧，送俾我咧。其实如果所有嘅嘢嘅话，系三份会比较好啲咯。即系譬如喺度招嘅话，系三。 冇所謂啦，冇所謂啦。 係啦，你而家話冇所謂啊？頭先你好一嚟就搶走我。 嗱，我要糾正，頭先實情係阿大佬俾兩支招我睇嘅，佢就俾一支招我。 佢俾你睇啫嘛， 唔 係 俾 你啊！ 佢真係俾我啊！ 佢俾你睇咋？ 真係。 係啊。 你爭啦，你自己都有啦，係咪先？ 係啊，你都有啦，你粉紅色噶嘛？你個粉紅色，你個粉紅色好靚。 粉紅色嘅香蕉， 我都覺得，我都 冇嘢啦， 我都冇。 反正好多 謝。其實咧，人同人之間有時咧，就係出於一種乜嘢咧？嗰啲叫做唔開心啦，或者矛盾咧，就係出於一啲大家嘅。如果好通俗咁就話價值觀啦，或者睇事情嘅睇法啦咁樣。 係啊，梗係啦。 討論區咧就有一對男女啦，拍情侶啦咁樣。個女仔就表示不滿。其實咧，我睇翻嗰件事咧，我覺得如果我係嗰個男仔咧，我係會明嘅。咁咧嗱，每次拍完拖， 食完 咁個男係食完飯，個男仔話：我哋由呢個旺角行落尖沙咀，再搭巴士啦咁樣樣。咁個女仔就話同一條線，因為。同一條線嚟㗎，即係就算你 上車啦嘛，已經 就上得車。點解要行去尖沙咀呢？旺角行尖沙咀嗱，對於我嚟講咧，唔算好遠， 真係 唔算好遠。不過個女仔就覺得點解，即係佢只係問點解呢度坐到，點解要行去尖沙咀咧？ 佢話佢好攰。 係啦，咁個男仔咧就話：，誒食完飯下一陣好啊咁。喂，其實呢個理論係啱嘅喎， 行一陣冇所謂。 咪食完飯行一陣啊？ 係啊，冇肚腩㗎。 係啊，食完飯最唔好就係即刻坐或者即刻瞓。 係啊， 下一陣 都 係 咁樣開始減肥㗎。 我知啊。 係啊，佢開頭嘅時候佢未咁勁啊，即係行山啊或者係乜嘢咧？開頭嘅時候只不過係食完飯之後唔好即刻坐，跟住咧就佢散步，散步養成一個習慣之後咧，佢就開始就行山啊、跑山啊。佢而家就訓練啲人咯。 我以前咧識過一個都唔算識嘅，即係成日幫襯嘅西餐廳啦。咁啊 ，Captain， 因為佢成日要試菜，咁你知近廚而得食噶啦嘛。咁佢每一晚放工咧，佢都係由佢我記得嗰個九龍城行去尖沙咀搭車。 哇！ 咁啊遠啲， 係啊， 好遠啊。 但係都 OK 嘅， 因為日日食好多嘢啊。 哦， 係啊，所以佢話一定要行翻走嗰啲 脂肪， 係啦，咁佢驚會積聚咁咯。咁如果女仔嚟讲，佢话我真系唔中意，我中意一出门口就搭车噶啦。咁 咁其實冇人錯，冇人啱，冇人錯，係咪先？ 溝通啦。 我反而會仲有覺得一樣嘢，除咗你話喺呢個健康嘅角度出發之外咧，我反而會覺得嗰個男仔咧，其實會唔會係羅曼蒂克咧？ 嗯啊，都係啊，都係、啊。 我覺得可能 係 羅曼 蒂克。其實幾浪漫 㗎。係啊，我想同你行下街。 其實幾浪漫。 仲有就係而家啲天氣又唔係太熱，你話佢熱死辣辣咁樣要你哇， 三十幾度， 我著住對高踭鞋，咁你就話佢好唔 considerate 啫。但係如果呢一個時候，我覺得而家嘅香港係可以好靚㗎，尤其是係。你已經食完飯，五光十色嘅，哇！周圍嗰啲街燈， 聖誕 又就嚟聖誕節啦。佢同你咁樣去行， 啊、 我會覺得好開心咯、啊。 所以咪就係咯，即係大家要求唔同啦。係 啊，即係價值觀唔同。 咁、如果個女仔覺得唔得㗎，我出門口要上車㗎啦。 你講俾佢聽咯。 咁你咪咁做咯。 佢有講俾佢聽啦，個男仔有解釋啊，咪就食完嘢下一陣會見到啲。佢、有解釋咁，不過佢唔接受啫。 可唔可以咁啊？攞個中間啦，唔使遊 行一個站算啦， 行個站啊。 行個油麻地都好舒服啊。 係啊，行到油麻地咯。 係啊，十分鐘搞掂。 人同人嘅嘢有時包容下得噶啦，馬老師知唔知啊？ 知道。 係啊，我都係咁話，何必要咁樣斤斤計較咧？ 冇話你咩態度啊，嗰啲説話唔好講。 都可以讲嘅，咪可以知道佢人系点样咯。唔好话佢可爱啊， 咩态度？系啊，唔好话佢可爱，即系我真系觉得佢可爱， 我真系忍受唔到啊。 系讲下嘢， 粉丝讲嘅嘢你都驳，你哋真系嚟晒谱。 冇，我只不过觉得佢睇唔到你真实嘅一面啫。 望住我，望住我， 慢慢会将你真实嗰面拎出嚟俾大家睇 啊。 喂，早晨听紧《风骚快活人》啊。 网上情，一份人生的功课。 一位老师教一个成人大学，上堂嘅都系大人嚟噶啦。有一次佢出咗个功课，就系话喺下个礼拜以前去揾一个你爱嘅人，话俾佢听你爱佢。呢一个人必须你从来冇讲过呢句说话嘅人，可以系你屋企人或者朋友。教义听嚟呢个功课唔系太难，不过好多人嚟讲，长大到咁多年已经大人啦，好少讲呢三个字我爱你，到底做唔做到呢？到到下一堂啦，老师就问有冇人想分享一下你嘅体验啊？有冇人讲到啊？跟住有一个男人怕怕丑丑举手，然后企起身，系一个六尺几高嘅大男人，佢开始讲嘢。老师啊，上个礼拜我听到你要我嚟做呢样嘢嘅时候，其实我好嬲。边有人要我讲我爱你咁核突啫？又辱骂，同埋你系咩人啫？点解你要训练我去讲呢啲嘢啫？但当我开车翻屋企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人，我真系从来都冇同佢讲过呢三个字。嗰、那个就系我爸爸。五年前，我哋唔知因为咩事嗌咗交，嗰阵时一路都冇解决。我哋都彼此避免见对方，大时大节，除非一定要见，但见到面都唔会倾偈。所以上个礼拜我翻到屋企，我同自己讲，不如就将呢份功课话俾爸爸听，我爱佢咯。当我做咗呢个决定之后，我突然间成个心情好似减轻咗好多负担。我话俾我太太听，佢好感动啊！佢第一次见到我喊，跟住。我嗰晚瞓唔到，第二日朝头早我几乎冇瞓到，跟住我打电话俾爸爸，我同佢讲：阿爸，我今日放空之后搵一搵你得唔得啊？我爸爸好恶咁啊，点啊？又有咩事啊？我同佢保证唔会阻佢好耐，最后佢同意咗啦。嗰日一放工，我去到爸爸妈妈屋企，我揿门铃之前仲有少少犹豫，我应唔应该做呢样嘢咧？我讲唔讲得出呢三个字咧？跟住道门啪一声开咗，爸爸望住我，我唔理咁多啦，就行入去话：爸爸，我想话俾你听，我真好爱你嘅。本来好凶恶嘅爸爸，突然之间面上嘅表情变咗啦。突然之间，佢开始喊起嚟，揽住我话：对唔住阿仔，我都爱你。对唔住，我从来冇同你讲过呢句说话。跟住我妈妈都走过嚟揽住我哋两个。我而家话俾全班同学听嘅系呢一份功课系我一生中做过最好嘅一份。因为嗰日嘅两日之后，我爸爸嘅心脏病发走咗。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叙，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 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得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此刻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苦堪。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啊，仲有四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啊，翻嚟咧，我仲有今日嘅嘉宾访问， 好期待啊！ 今日咧嗱，即系咁讲啦，嗱唔系笑啊吓，不过即系今日都系一位马老师嚟嘅， 系啊， 不过嗰位马老师就同你完全唔同啦，人哋真系好有份量嘅吓，人哋咧有间嘅即系叫做粤剧嘅教育中心啦，20年历史噶啦，叫茶督撑，咁啊就好多大细嘅小朋友，即系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啦，咁样，咁啊小朋友学粤剧，我唔知道即系个点教咧， 系咯，几多岁开始要学咧？ 系啦，一问问阿马老师， 左 位 马 老师，做 手啊，做手啊，走圆台。台啊，有好多噶。 系啊，其实你觉唔觉得粤剧咧，佢里边有好多嘢咧，你睇嘅时候唔觉，但系其实咧 ，even 佢眼神咧左碌右碌，都系一个表演紧嘅。 冇错，甚至乎嘅就系嗰啲手咧，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就睇个手。我即系真系才疏学浅，我真系唔系好知。咁啊，可以就知道嘅就 系 你系小姐啊，定系丫鬟啊咁样。 系啊， 有呢啲分别噶。 系啊，净系面个颜色都有分啦。 冇错啦。 同埋你知唔知咧？以前咧睇粤剧，我学翻嚟嘅吓，佢哋嗰啲骑马。骑住支嘢嘅喎， 系啊， 即系搵支嘢揈下揈下，咁就系骑紧马嗰啲 抽象， 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知道，系啊。 仲有嗰啲诶打嗰啲诶踢嗰啲 啊，踢支 烟啊，烟枪啊， 系 啊， 踢嚟踢去嗰啲啊，好劲噶。 但系我谂细路仔唔使学到咁高阶啊嘛，踢烟枪嗰啲好劲噶咯。 我谂有啦，如果你系冇生， 踢烟枪 冇生系咪应该要啊？如果你冇生，你一定一两下要。 马老师 系啊， 嗰位马老师， 嗰位马老师， 咁有啲混淆，不如你改名，你叫 小马老师， 你叫龟速弟啊，好唔好？ 小龟龟先咯， 系啦。你叫馬小龜， 冇所謂，真係冇所謂。 係啊，當然啦，我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咧可以喺呢一方面嘅話就了解多啲，因為其實我哋嘅粵劇啊、大戲啊咁樣，我哋睇就睇得多啦。但係你話真真正正可以好粵劇欣賞，我哋應該要點樣咧？一個角度， 你講得啱，點樣欣賞？ 點樣欣賞？我等一陣間我哋會問一問。 你最深印象係邊套啊？我諗會唔會都係《帝女花》？ 我係任白嘅戲，《 帝女花》。 我好開心，因為我以前嘅就係我個姐姐，佢好中意睇。 姐姐。 家 姐， 家姐啊，佢好中意睇嘅，咁所以咧，其实我都因为咁样，我 哋学咗好多嘢。 佢好中意任白。 哇，所以咧就係成日要睇好多嘅就係咧，咪唐迪生先生所填嘅詞，仲有嘅就係佢哋嗰啲嘅戲寶，你係會真係知道有好多嘅一啲即係中國嘅歷史啊，又或者係一啲詩詞歌賦嘅嘢，有呢啲咁嘅嘢嘅話，慢慢慢慢將佢咧就係延伸落去咧，你有好多呢一啲嘅啊欣賞咯。咁 我覺得 啊，中國文學嘅欣賞咯。 佢哋稱呼叫老官啊嘛，大老官啊，係咪先？就唔係叫明星，叫老官。 冇錯，以前係命令啊嘛。 係啦，有幾個我都好中意嘅，以前有個鳳凰女，知唔知邊個？ 凤 凰 女 啦，麦炳荣 啦， 佢哋嗰只 梁醒波啦， 咩一咩叶轻一奏啊，可以嗰只有出名， 凤凰 一首未了情，又系好经典。 我嗰时成个唱子喉噶， 系咩？ 真 系，因为冇人唱子喉啊，系啊，佢哋成个全部都系争住。要做男仔，系啊，我就要做子喉咧，因为我把声细个嘅时候，你把声未转啊嘛，高啲，咁所以你就可以唱到咯，唱到啊，系啊，咁样咯，所以就开心噶。 咁多粤剧人物咧，我最中意就系紫钗记梁醒波嘅黄三， 冇错， 哇，你咁犀利嘅，咁都几睇 过我。俾咩俾落嚟？哇，黃三柏真係 一流。 你其實尹明卿都做得好好，佢做兩個角色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黃三柏呢個角色非常好，大家去即係留意。 而家有冇得睇翻嘅？ 有，我借俾你睇啊。係啊，仲有靚次柏先生，靚次柏先生好犀利。 帝女花做嗰個皇帝。 是做皇帝，冇错， 哇，真系有睇过啦，吓， 崇祯 系啊，崇祯帝啊， 袁乃小强，即系都好有学识噶吓。 你闻闻到我啲书卷味啊？ 系啊， 我养啲书卷味。 系啊， 你个书卷收喺边啊？ 书生家嗰时 咩样啊？你个书卷，你俾个图我睇睇，我配对一下。我睇你个书卷系咪一卷咁噶？ 去睇下， 系咪一支咁啊？ 两位，而家你哋嬉戏就好啦，等一十一点马老师入嚟咧，唔该你哋收起。 你覺得我嬉戲咩？好認真， 好認真啊！ 係啊， 頭先你聽我哋已經知道，我哋都有睇過下啦。 係啊，呢個真係一流啊！好睇，好睇， 好嘢嚟 啊 ！OK， 我留意住啊。OK， 廿一度氣温，相對濕度52%啊。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天晴乾燥，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未來數天都係天晴乾燥。而家先聽新聞報告。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已經排除與內地深入合作的政治障礙，未來香港應該深入研究與內地合作的議題，落實雙方所長和所需的對接工作。梁振英出席活動的時候說，香港要追回失去的兩年，讓全球知道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認為應該考慮預留部分豁免隔離名額給與內地有關的政策研究人員、香港及外國商會、外國政府代表和媒體等。香港商會和專業團體應該在廣東派駐人員，重啟和深度發展粵港關係。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3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55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1点，升2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蚊，升6.2；阿里巴巴120.8，跌5.7；美团249.4，升3.4。盈富基金24.18升4仙，京东集团308.6升1.6，药明生物102.6升5.6，港交所472.8冇升跌，中国平安58蚊升4毫，快手84.7升7毫，友邦保险82.85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10.339，瑞士法郎8.442，澳元5.568，加元6.17，新西兰元5.301，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6.8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88。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4点，升318点。港金报16,6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6美元，卖出1,7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漆咸道南过海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啊，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于坚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琳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摄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嚟我哋今日嘉宾访问时间，欢迎我哋嘅马老师，来自呢个茶督撑创办人马万霞老师。 Hello, 你好，你好。阿马老师啊，你头先你咧睇见我哋一边玩有冇惊惊地啊？如果呢班嘢玩到癫晒咁样， 咁好玩嘅，好似见到我啲细路仔咁样。 但你话你啲细路仔好乖噶， 系啊，某个程度上都乖过你哋噶。 我哋几多岁啊？请问 我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就四岁开始，即系幼稚园至到小学。咁小学之后咧，就好为难地咧，我哋要拜拜佢哋啦，因为我哋资源有限，同埋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粤剧团可以教佢哋噶嘛。咁、我哋。就幼稚園至到小學，咁有啲家長話：哇，真係犀利！我冇諗過我個女咧係可以學一個活動，可以學十年八年咁長嘅喎，好黐纏㗎佢哋。 其實粵劇係咪真係需要要咁樣？因為佢比較博大精深嘅一門藝術， 要學 好耐。其實你係需要學，學好耐。係 啊係啊，嗱粵劇本身就要學好耐啦，好耐都未必識行識唱，唱得好㗎嘛。嚇！ 即基本功要好多時間㗎， 我覺得係啊， 係噶。不過由細路仔開始就好啦，因為咧佢手短腳短啊嘛，咁佢要做咩動作？ 起上嚟咧，都容易搭。 同埋個身體比較軟啲，冇個我哋啲硬散嘅關節。但係咁樣，小朋友咧，佢對音樂嗰個認知咧，尤其是粵劇添啦，我諗佢即係我估啫嚇，比較少喺屋企聽。嗱，屋企聽童謠咩 A B C 咩 Twinkle Twinkle 啲就多啦，係咪？但 係 佢哋都唔識呢啲，佢點樣你點樣教咧？即係 first step 點教？ 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旋律啫嘛。咁、譬如我哋有首歌叫做。傳統的廣東音樂叫罕天雷， 哦， 聽過， 噔噔噔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噔噔 噔 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知唔知啊？海天雷 音樂啊，我專門研究噶， 係咪啊？懷舊武俠電影配樂， 小都會組曲、 啊。 不過呢啲咧，就算我唔記得個名字，你一哼咧， 我 就聽過，就 知 一定聽過。 咁但係如果我同個小朋友講話，喂，中樂團有個海天雷，我帶你去聽啊！咁小朋友係唔會去聽噶嘛？ 係啊， 因為成個旋律好空泛噶嘛。咁、但係曾經我哋。抱過呢首曲叫邊個話我傻傻傻咁啊？ 請佢食燒鵝，我 又嚟啦。 係咪因為呢個細個都睇過呢個戲啊嘛？好似 我哋係咪 邊個話我傻啊嘛？係啊，我請佢食燒鵝啊嘛。 係啊，我嗰首咧就變咗樓下零下螢火蟲，樓下另一旁旁旁飛下動一動動動，係扭住屁股仔嚟唱噶。 咁但係佢哋唔使著嗰啲古裝嘅粵劇衫嘅。 有得著梗係好啦，不過要多啲錢啊嘛。咁如果我哋以普及嚟講。你着乜都好，我哋只系需要小朋友去接触。接触嗰阵时候，你要话俾佢听粤剧又得，你唔话俾佢听粤剧又得。 纯粹当一只歌咁， 扭下拧下萤火虫好唔好啊？咁幼稚园歌你就扭住个屁股仔，哇，扭得几鬼开心。 系、即系其实系肢体上同埋形体上面系嘛，俾佢可能就系有呢个体验啫。 系啦， 系啦，未必需要话真系。 即系佢第一个接触咧就系、是。粵劇是原來好好玩的、粵劇一啲都不老土的， 一定有音樂、一樣大家好像有個活動咁、你會不會需要將一些嘢可能調教一下？譬如你冇可能教細路仔嘅就係、邊個話我傻傻傻嘅先？ 佢變咗螢火蟲啦，真係變螢火蟲啦。 詞你要填過曬、又或者佢哋要唱個曲目嘅話，好可能咧、裡面嘅主題都唔可以就係情情愛愛、冤冤孽孽嗰啲嘢。 冇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定位、其實咧，我哋係。嗱，我諗我哋啦，咁上下啦，我哋，我哋呢一輩咧，我哋嘅音樂書裏邊咧，小學、中學音樂書係有俄羅斯民歌、意大利民歌、美國民歌、外省歌曲，係冇粵劇噶嘛？ 冇粵劇， 咁我哋咪一片空白咯。好啦，如果再上去啦，你大學嘅音樂係都冇乜粵劇噶嘛，以西樂為主噶嘛，嗰個訓練。咁、所以我哋家長同埋老師都斷咗層。咁我哋而家做嘅嘢咧就係補翻個窿， 嗰、 個窿我哋梗係由我哋由細嗰個開始拱翻上去。譬如我哋咧最近有個活動咧，我好中意嘅叫開心三代茶督撐。 開心三代咁好明顯啦，係 由啲細路仔咧去拱翻家長，我哋一齊參加啲三代嘅粵劇活動咯。 即 係 由下而上啦，係咪啊？係啦，由小朋友。 哇！我有一個 點參加法咧，即係一齊演出 啦。跟住我爺爺嫲嫲咯。 我哋係負責搞活動噶嘛。咁我哋就會搞咗一個歌唱比賽、粵曲比賽。哇！嗰次精彩啦！我有一個畫面我記得好深刻，就係、是、小朋友做動作同唱歌， 係 阿媽咧可以打嗰個節奏啊，嗰、那個木魚嗰個節奏， 好難噶喎、 啊！阿公公拉二胡， 哇！ 但係阿公要識拉先得 㗎， 我哋三代阿公都未必識拉。 其實係有音樂提供嘅。 哦、 不過個參加者嚟話，我公公識拉二胡，可唔可以唔愛你哋嘅音樂？公公拉，梗係得啦。咁、而後屘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公公拉二胡呢樣嘢咧，平日嚟講咧就係、公公啊，你入房拉好唔好啊？ 係啦， 唔好嘈住我啦，我睇電視又難聽咁。 但今日就唔係啦，公公係主角嚟。 係啊，但係呢係啦。公公是寶嚟的、所有參加者都用我們的音樂、但我是帶公公出來我們自己現場拉二胡、 突然間公公有個光環、 所以我經常說呢我們的小朋友呢當然學任何的藝術才藝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當我們小朋友學芭蕾舞、拉丁舞、學劍擊的時候 家裡參與不到 跟公公婆婆沒有辦法 談、參與不到也都公公不知道你說什麼、 想問你今天學了什麼、他甚至都免得告訴你、你都不明白的了 咁。 嗯， 咩花劍重劍嗬，講你都唔知咯，係 咯，係咪？就係咯，係啊，我吉你一下咁樣。 但係嗰個小朋友係學粵劇嘅，誒咁佢即刻聯繫咗。誒，我星期日去飲茶要問阿公公呢度點樣唱。 哎呀，好好啊！ 促進咗呢個嚇，即係三代之間嗰種感情嗰啲聯繫啊， 係動起曬上嚟啊！但係條直線去曬，諗住 曬，好開心。 中間嗰個媽媽咧。是焗住，誒，你知啦，而家我哋做爸爸媽媽好想啲細路仔開心啊嘛，盡量做佢都中意做嘅嘢噶嘛，咁佢就連係住兩代。 啊，中間做咗一個橋梁。 係啊，所以好精彩，我即係希望多啲小朋友學粵。 我諗到個圖畫好好啊，即係公公拉二胡嚇，媽媽就打嗰個木魚，小朋友就唱。 係啊， 呢種咪係親情可貴咯。 咪就係啦。 好，繼續翻嚟，繼續同馬萬霞老師傾偈。我哋有呢一首歌曲《這種親》啊，來自呢個喬家的兒女。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你讲声早晨。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教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佢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请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 其实学粤剧咧，即系我相信咧，系一个非常之好特别嘅课题嚟讲，对于家长或者小朋友都系啦。因为咧，而家正如阿老师话斋咧，好多嗰啲咩剑啊、咩运动啊嗰啲咁，但系同家长个嗰个叫距离可能会远咗少少，嗬。即系纯粹系车过去，车佢翻咁咯，好难话即系大家一齐去。合作做一樣嘢咁， 因為咁嘅時候，你會覺得就推廣兒童粵劇啦，係咪？唔好你唔好話即係兒童啦。我諗粵劇嘅話，我諗都有啲難度喺度，因為始終俾人哋有一種感覺嘅，就係一種好傳統嘅，或者難聽啲講句嘅，就可能係比較係老啲嘅一啲嘢。你好難會將佢嘅就係可以將佢活化啦，或者係年輕化啦，係啦。當中嘅話，我諗嗰個難度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實我調翻轉頭嚟睇，點解咁多個朋友唔中意睇粵劇啫？咁其實啲故事同我哋生活冇關啊嘛。 嘛，我諗唔到條線。 冇錯冇錯，同埋因為冇啊，冇機會。我以前都仲有嘅，我哋以前 有 粵劇睇喎。 我阿爺首先我阿爺咧係粵劇嘅非常發燒友，朝朝早咧因為佢退休啦嘛，朝朝早食完早餐咧就開住收音機，嗰時仲有粵劇選播，我而家唔知有冇有冇電台嘅粵劇選播，係不停播嘅。依下落嚟係方艷芬唱嘅一首嗰啲咧，咁佢就一路喺度打住拍子，一路聽聽幾個鐘嘅朝朝，我就喺度玩咧就聽住佢聽粵劇咯。 唔知你阿爺喎，我話俾你聽啊，而家我訪問下我啲小朋友，喂，而家有啲咩流行歌星你中意聽噶？佢要諗噶喎，我唔中意聽。嚇、啊，咁你聽咩？我中意聽粵劇，有品味。我真係有啲小朋友係報咗粵劇，因為佢已經入咗去去識睇識聽。如果唔識嘅話咧，就會覺得誒好悶啊啦咁成。我有一首歌咧，嗰日我哋小朋友演出，我同現場嘅朋友講：嗱，你數住佢拉幾多粒音啊嚇、即係嗰啲所謂腔啊，31粒音係冇字嘅。31粒音，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哇，点呕呢31粒音出嚟咧？咁冇嘢，就系佢中意，佢觉得好听，我想学，同埋咧有一样嘢，我亦想鼓励下啲家长同小朋友，唔好俾佢哋怕辛苦啊！我哋而家咧太多小朋友怕辛苦，咁所以咧 day one 佢入到嚟查督撑咧，佢就有一句金句咧，我哋要塞俾佢噶咯。个金句咧就系、学粤剧嘅小朋友系唔怕辛苦嘅。 但辛苦上系咩咧，老师？ 系啊， 辛苦上系咩？点样辛苦法咧？嗱，即系你话跑嗰啲，我知系辛苦啊，喺个操场走嚟走去。但学粤剧最辛苦系乜嘢咧？对于佢哋嚟讲， 嗱，例如我正话，我要唱嗰个腔，31粒。 但 细个 啲都要 学 呢啲啊。 字嘅话咧，就冇问题。细个啲慢慢上。OK， 慢慢上，最初咪扭下另外萤火虫咯，系咪？ 得啦得啦，等等等等。 系啦，个特色就系我哋所谓嗰啲小曲啊，小曲咧就好多时咧就系一粒音一粒字，就好容易套晒字，你好容易记嘅。咁但系我哋正话讲咧，我正话嗰个例子咧系我哋所谓叫帮王。是好得拉腔的，那些才是粵劇的味道在這裡嘛。那對於小朋友來說是難的，超難啊，很虛無的。 都沒接觸過，也都沒聽過。 是啊，沒有字的喎。 是喎。 咁佢用 點記啊？ 咁就係啦，中意咁佢咪成日聽 死記， 聽熟咗嘅耳鬼就唱到啦。咁呢個係個唱曲方面啦。咁另外肢體上邊，咁仲有個唱曲啊，講嘢你知啦，我哋另外一把聲噶嘛，有平喉有指喉噶嘛，即係總之係同我哋日常講嘢唔同。佢係需要一個翻譯嘅過程，先至可以講到嗰句嘢出嚟，係唔同嘅個節奏唔同啦，個聲線唔同啦，所謂腔口唔同啦，咁我要慢慢磨。對於小朋友嚟講，喂，佢講嘢都要學咗幾年啫，又要轉咗另外一款形式，要翻譯過出嚟先可以。 佢哋都用翻嗰啲指喉啊、平喉啊嗰啲講。 佢要知道喎， 慢慢上嘅。 乜嘢係平喉，咩係指喉？ 去到咁上下咧，佢就唔想就咁音樂堂聲噶啦。 係啊，咁其實真係幾好喎！平時個腔仲係爸爸要食飯飯，先至係咁樣啫嘛，啲嘢疊字。但係你咁快，你已經要學到呢啲咁嘅嘢。 我哋同佢玩嗰個咧，就平日我哋講哦。哦，咩你俾老師罰啦咁樣？個哦咩哦咪普通聲出咯。但係如果粵劇個平喉咧，就要低沉啲喺我哋嘅腔喉嚨下格下格聚氣發聲。個哦就變哦，係咪唔同咗？ 哇！ 好啦，之後就要再上格咯。 啊， 係 啊， 就係呢把聲啊！正話第一把聲係你嚟嘅， 先知道咁我聽嘛。 點佢就開始發覺，原來平日唱歌太容易啦！我真係想攞一個味道出嚟咧，佢就要揾個。 但男仔都係學翻平喉啫，係咪？我估計 係啦，所有細路仔我哋都用自己聲開始嘅， 哦 okay? 即係我哋叫音樂堂聲啊。咁啊，慢慢 我估計應該幾難。馬老師，你可唔可以用個指喉講下嘢？ 你試下 哦，老師。请问你我咁嘅根基， 你好似系刘以达喺嗰套唔知咩戏里边， 有冇潜质学粤剧咧？ 同个周星驰仔一脚硬走嘅， 好似如花咁样， 好似啊，系啊，好似如花， 认咗你啦， 得唔得啊？佢， 你话咧，阿老师啊， 佢 咪佢叫你，佢叫你 join 人妖合唱团啊？ 哎呀，我哋砌一个港台粤曲合唱团， 好啊！ 你哋咁多人识唱歌， 系啊， 咁叫识唱噶啦，我老师包容好大， 咁都可以。 咁都咁都叫得 四岁都得啦，系嘛？咁啊，后屘有个四廿岁先 OK 嘅。 冇错啦， 系啦。 不如我哋翻嚟继续访问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同老师继续倾偈，同埋都想问下咧，其实有冇得考试嘅咧？需唔需要考试嘅咧？我哋喺新闻之后翻嚟继续今日访问。 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住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 用咗而家呢首不配啊，去到十一点二十九分，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0%嘅。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三，我哋嘅嘉宾访问吓，我哋一阵继续同马老师倾偈。今日天晴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年十一月初，在太古城中心外，一名男子涉嫌攞刀袭击他人，时任区议员赵家贤被咬甩左耳，被告否认三项有意图而伤人罪同一项普通袭击罪。法官完成引导四女三男陪审团，并且在上昼退庭商议裁决。法官提到，赵家贤左耳确被咬甩，重新驳回但是不成功。案中另一名事主受袭送院，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 伤口需要缝多针。他的妻子背部中五刀，事后需要接受临床心理学家治理。法官强调，三项蓄意伤人罪的定罪关键在于被告是不是有意图令到三名事主身受重伤。法官重申，伤人和普通袭击罪之中，被告醉酒并非辩护理由。警方将前日在黄大仙发生的伤人案改列为谋杀案。警方在当日凌晨大约三点接获报案，黄大仙慈正村正和楼一个单位有人呼救，人员赶赴现场，发现一名24岁女子腹部受伤，昏迷送院治理。初步调查之后，在单位拘捕一名46岁女子涉嫌伤人。那名24岁女子寻日凌晨死亡。警方检获一支切肉叉，怀疑同案件有关，已经落案暂控46岁女子谋杀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稍后将会安排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任何人士如果目击案件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中大研究显示，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中和抗体较科兴疫苗显著高。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中和抗体越高，就越有效减低受感染风险。他又说，两款疫苗产生的 T 细胞反应都很好，相对上科兴更优胜， T 细胞有助减低染疫后的重症和死亡风险。许树昌说，研究发现接种疫苗六个月之后，有八成打伏必泰的人中和抗体水平合格，打科兴的只有大约一成六合格，认为接种科兴的市民应该要打第三针。现时很多国家都是以打完第三针科兴才定义为完成接种。他又说，初步知道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及 Delta。明日开始，市民进入食肆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三类指定人士可获豁免，包括65岁或以上和15岁或以下人士、残疾人士和无家者等获认可人士。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社协是其中一间获政府授权的非政府机构，可以向无家者发出相关证明。社協歡迎這項措施，一些看似比較年輕但是沒有智能電話的人士亦都可以獲發無家者證明。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週末期間氣溫稍為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2点，系升18点。总成交金额62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2升5.4，阿里巴巴120.2跌6.3，美团247.2升1.4，盈富基金24.14冇升跌。京东集团307.2升2毫，药明生物102.3升5.3，港交所472.2跌6毫，中国平安57.8升2毫，快手84.2升2毫，建设银行5.28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4，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 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3点，升407点。港金报16,6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1美元，卖出1,78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就系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都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吓，访问马文霞老师嘅，讲下啲小朋友嘅粤剧嘅。 冇错，咁啊头先有讲到啦，咁啊就系话，譬如呢个嘅粤剧啦，教小朋友嘅话，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会唔会有一啲，譬如可能系考核啦，等佢哋可以知道即系自己去到边度。 有冇噶？有冇得升班啊？诸如此类嗰啲咁。 我哋自己就有，即系我哋用带嘅颜色咧，黄带就学到几耐，黑带又学到 几耐，跆拳道 带，佢哋有啲练功带有颜色 咁。哦 ，OK。 你话全港嚟讲咧，就未系。咁正式確立嘅系統嘅，要慢慢多啲時間嚟啦。 好啦，馬老師，有一個咧，我見到譬如可能就有關於一啲嘅介紹你嘅描述啦。咁啊，講緊嘅就係話咧，其中你有一個計劃，你就希望可以將呢個粵劇咧引入一個常規嘅課程，將呢個中文、英文、常識、體育、音樂以至係美術嘅課程加入一個粵劇嘅元素。我好想請問，究竟你可以點樣將啲咁嘅嘢全部一齊融入一齊咧？ 嗱，我哋咧有當然咧最容易理解咧就係課餘活動，其中一個就係粵劇咁。但係呢一個課餘活動一班就得10多人嘅啫嘛，咁只係亦都係只係吸引到一啲既有興趣嘅小朋友，仲要得到家長同意學粵劇好啦咁樣。OK， 咁另外咧，我哋更加想面對一啲未有興趣、未有認識。仲係唔知乜嘢叫粵劇嘅小朋友，所以我哋係有一個入課堂，即係佢上下中文堂咧。嗰日我哋嘅老師行到入去，嗰度中文堂就變成粵劇的中文。咁我哋講咩咧？講粵劇嘅劇本裏邊嘅修辭，我哋講粵音九聲。 哇！ 咁我哋有一堂係粵劇嘅美術，咁美術堂粵劇嘅老師入到去嗰堂啦，我哋一 一年咧申請兩堂咁多，一堂嘅美術咧就講化妝，另外一堂嘅美術所謂講身段，即係我點樣，即係靚呢樣嘢咧，就除咗啲顏色啊服裝令到我靚之外，我哋自己嘅身體都可以令到我哋自己靚，都係美術嘅一部分啊嘛。 颱風嗰啲嗬， 嗱例如體育堂咁樣，我哋入到去就變成粵劇的體育， 咁 冇人話體育堂一定淨係打籃球打排球噶嘛，咁我哋咪用粵劇嘅身體，我哋第一堂就係公佈咁樣。執拳咁樣做一啲身體上面嘅活動，或體育項目啦，或者分台咁樣。第二堂耍棍咁，咁呢一個粵劇的體育堂啲小朋友好中意，亦都一個新嘅體驗。有時咧有啲體育老師同我哋一齊上堂， 因為體育老師未必識， 係啊，所以 耍棍喎大佬， 係個對象嘅問題咯。我哋想另外一啲。對呢方面零認識嘅都有一個初步嘅認識，咁我哋由2002年開始到而家噶啦，都做咗十幾年。咁但係呢一個咧就真係好要多啲學校裏邊嘅資源啊資助先可以做到咯。 你見到啲小朋友咧開始學咗粵劇之後咧，有啲乜嘢嘅成長啊？ 哎呀，太真係成長好多。嗱，我哋做粵劇咧，就我哋個個定位就唔係淨係精英教粵劇，呢個精英教粵劇咧就係我哋有好多學要學嘅嘢噶嘛，拉小提琴啊、跳芭蕾舞啊，咁都粵劇可以係其中一範。但係如果我用翻嗰個模式去學粵劇嘅話咧，就係精英制去學粵劇，就學唱好、做好一段戲、參加比賽、 攞獎 或者演出咁樣嗰個獎，佢擺喺學校咁。咁但係咧，我哋更加想做嘅咧就係一個 普及啲嘅， 同埋借用粵劇一個超能力啊！個超能力係乜嘢咧？其他所有項目咧都較為少一個元素，就係文化。我哋就係借用粵劇做一個文化嘅普及。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精英，你要學得好好，唱得好好。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你讓更多嘅小朋友去認識粵劇， 起碼參與 係啦， 起碼參與。 咁所以你話我去做粵劇咧，第一我哋係當然係學好粵劇啦，認識粵劇啦。第二係借助粵劇去上分科个课堂，因为粤剧里边有中文，我哋有英文剧本啊，有埋英文，体育、美术、音乐常识都可以上到粤剧。咁我哋第三个层次咧，就系借助个舞台去训练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嘅元素啊。例如佢一定要好刻苦先可以落到一字马噶噃，唔 可以学 埋 一字马。 哎呀，佢抹手抹脚系好叻噶，好犀利噶，将只脚摆上头壳顶都得噶。 嗰啲系基本功嚟嘅啫，我见到有好多。 嗰个刻苦啦，咁另外团队精神啦，即系 choir 就大家一齐唱一首歌，但系佢每一个演员有自己嗰句噶嘛。我嗰句如果唔喺度嘅话咧，下边嗰个接唔上嘅，所以有啲小朋友好叻噶，佢发住 CU 都带住药水嚟演出嘅。吓，呢个咪就嗰个精神咯， 其实咯， 同埋嗰个自信心啦，嗰个表达能力啦，你对住成个剧场1,000+人， 你唔惊噶？ 咁我小朋友会话俾我听惊，哦好啊啱啊，你咪趁细个惊晒佢咯，大个咪好似你咁做主持人咯， 信心嘅训练 系啊。另外第四个特点咧，就想做到一样嘢，就系让小朋友通过粤剧去认识我哋嘅文化。这个认识唔系背唔系考出嚟嘅，系通过接触而产生感情嘅。 对呢样嘢有兴趣 系 嘛 系啦， 就唔系空口讲白话，真系去做嘅。 即系所谓我哋两个工作嘅目标咧，就是、以粤剧为工具，借舞台作教室。 全部都有金句。 系啊， 阿老师啊，我哋几个咧，一阵间你可唔可以当学生咁教下我哋？ 系啊，可唔可以教我哋啊？唱平喉同埋子喉啊！ 啊，我哋讲一句说话。 我哋翻嚟先， 我想做 听住讲先。 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传讲，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至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我哋咪后已经偷步啦，已经偷紧步啦，我哋咪后学紧啦，已经，因为惊失礼啊，失礼 啊， 惊失礼啊吓， 系有人惊失礼。 咁咧就有咩话子喉平喉？ 系啦，不如都系康 尧。阿马老师啊，你唱嗰只咪水喉啊？你 唔系佢系割喉。 你好毒嘅你真系， 嗱你哋真系唔好咁样样， 好毒嘅你真系。 有真正馬老師喺度， 唔好唱咁耐啊！你俾我留少少位講一講，馬會資助我哋一個粵曲大賽啊！ 好啊，好啊，今日你講咗先啦， 學完之後就可以參加啦， 一於咁啦，好啊。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馬老師都非常之有心，因為咧就除咗你話頭先有講到話就戲曲方面嘅話，都希望有一啲嘅就係英文嘅戲曲啦，甚至乎嘅就係話咧，你都要專登要為咗啲小朋友，所以咧就要將嗰啲即係曲目啊，或者係佢裡面嘅內容咧，會變成嘅就係適合小朋友唱嘅，係咪？所以就非常必須用心，係啦。 好，阿老師啊，我哋啲同學已經準備好啦，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係，我哋之後先，我哋唱一首《媽媽好》，係以往實。 以往撒板、 okay, 其實我都不知道什麼以往撒板， 它有很多什麼滾花下句、啊、以往撒板一看你就知道究竟是怎麼唱， 歌詞只有三個就是媽媽好、 嗯、 媽媽好，你唱 媽媽好， 哇好厲害、啊、 好跟著、 啊、卓卓有餘、啊、 小強我們是不是 小強哥 我們唱一個 萬歌人為首、啊 二六回龙康以往， 回龙康以往， 歌词就哎呀迷迷惘惘，这是何方 景界？哎呀迷迷惘惘，这是何方境界？ 哎呀迷迷惘惘，这是何方境界？ 哎呀迷迷惘惘，这是何方？ 惊噶！阿乌龟速递主持人啊，点解你中间停咗嘅？点解食咗啲音嘅？你有冇听到佢食？ 呢啲系我嘅马康， 但系好叻咯！我哋净系偷步咗少少啫，应该唱到大决出嚟啦，系咪？ 犀利！ 咁好啦，咁你哋可以参加我哋嘅查督察儿童粤曲大赛。 嗯，因为老师可以点参加？ 马会就每年都赞助我哋几个项目嘅，咁啊真系好多谢。咁我哋可以普及啊嘛，咁你哋斬開幾卷， 斬開幾卷， 變細路仔 個年齡啊， 因為佢跟身高同年齡嘅， 咁我應該冇問題。 啊，李麗如花夫人就冇問題， 我有花夫人 嘅，花夫人冇問題。 係啊，我哋好精彩啊！我哋有啲老師咧，我哋而家喺學校裏邊咧係組織咗一啲叫粵曲合唱團。 嗯， 合唱團唔係淨係唱， 其實粵曲點樣合唱 咧？係啊，點合唱啊？ 咪係一個 choir 嘅形式，因為咧我哋要鼓勵學校嘅老師去做到呢樣嘢。 哦， 咁所以用翻而家既有嘅模式先，不過唱嗰首歌。是粵曲啫嘛！ 哦，即係總 似你好似係 choir 咁樣，但大家都一齊係企曬喺個台嗰度，都係唱同一首曲。 就唔好擔心嗰啲做手嗰啲嘢住，因為我哋首先第一步咧係要鼓勵學校嘅老師，唔好嚇走佢哋先。咁我哋甚至有啲老師咧係自己走上去，好似一個西樂指揮咁樣，係用指揮粵曲合唱團。咁我哋慢慢嚟，因為我哋需要一個過長啲嘅過渡期啊。如果唔係咧，就大家好驚嘅。 如果聽老師你咁樣講嘅話咧，我都會感覺到嘅就係話，其實你好似係將兩種唔同嘅形式或文化，你都可以將佢嘅就係取一啲大家都可以融合到嘅嘢擺埋一齊， 即係現代化咗 佢。係啦，現代化。 其實咧，我哋做緊一個咧，我哋自己講咧，就係一個搶灘大行動。搶乜嘢咧？因為從來咧，我哋嘅課程裏邊冇粵曲粵劇兩個字噶嘛。近期就加入去啦。咁啊，加咗入去之後咧，我哋想設定一個目標俾啲小朋友去追一追、望一望。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咗呢、這個今年係第八屆啦。兒童粵曲大賽。 哦， 有 比賽 目標嚟跟住學咯。 有冇親子組噶？ 有啊。 哦 ，OK。 係啊， 其實有啲咩組別都嚟講，係咩組別？親子組咧係有冇限人數噶？ 我哋主要咧就係咁樣嘅，我哋就用校制嘅模式啦。咁我哋有小學組、幼稚園組。咁小學又分初中同高中。OK， 咁但係咧近期咧，佢多咗小朋友參加，我哋原本就初小就係、是、小一、小二、小三，但每一組咧都多人嘅時候咧，我哋拆開做小一組、小二組、小三組，咁我哋都進步緊嘅。 係啊， 咁另外咧個曲目嗰度咧就是、分小曲組，小曲就係扭下另一旁旁旁嗰首啦，咁啊幫王組就係小強嗰首啦。 你嗰首係咩話？ 這是迷迷茫茫， 是何啊方景夜界。你漏咗一句嘅。 呢首曲咧就嚟自我哋一个剧本咧，叫《施公出马》嘅。 哇！施公出马正啊！ 唔系啊，你唱就衰公出马。 因为咧，我哋想我哋做制定一啲幼稚园嘅课程同埋小学嘅课程，我哋有好多粤曲粤剧好精彩嘅，但系咧，我哋又唔想小朋友咁细个咧就去报仇雪恨、谈情说爱，所以我哋要重新去制定我哋嘅剧本， 再写个歌词咯， 全部再写一个全新创作。 但系小朋友你要用咩歌词去 填入佢哋咧？我 讲讲呢一个阿小强唱呢首歌咧，呢、這个迷迷惘惘，这是何方境界咧？系讲一班小朋友喺屋企顾住打机，乜都唔理。 咁现代噶， 系啊，我哋个 讲到你打机噶， 序幕系两分钟，顾住打机，细佬问功课行开啦，咁食饭啦，你哋食先，咁样系咁望住个机，咁佢哋打嗰铺机咧叫做大闹天宫，咁打到爆机啊，好叻啦，咁跟住咧就后边就转景，就佢真系上咗天庭，打铺真嘅，一去到咧就即是迷去咗天庭啦，突然间。咁啊，打啲真嘅天兵天将啦，咁梗系输啦。咁啊，输咗之后咧就会 你穿越时空喎， 系啊， 飞 系啊， 犀利 啊！所以我哋同啲小朋友去现代化翻个剧本来，都系粤剧。我哋唱嘅每一段嘅都系一啲传统基本嘅粤。 咁就变咗全现代嘅衫噶咯，即系唔会着嗰啲古装衫噶。 我净系序幕两分钟时装衫， 之后 完咗就即刻后台换衫。 即系上天上面嗰啲都系佢天兵天将嗰啲衫， 即刻跟住五幕全。部系古代衫，因为呢个好重要。所有小朋友贪靓嘅，你唔好唔俾得，唔俾佢靓。嗰个靓就嚟自个化妆啦、服饰啦、 个戏服令佢哋入戏啊嘛吓。 系啦， 觉得好特别啊咁。 噶，但系佢哋好坚持。 好痛啊！ 好痛。 点解好痛啊？ 整嗰啲咩京片纸啊咁嗰啲 啊。因为佢要箍紧个辣紧个头咧，先托得起上边嗰个头饰，就唔会跌落嚟，唔会松噶。佢哋好艰难。 哦，即系连嗰样嘢都要做埋嘅。 要啊， 即系整埋个头 啊。 好 认真， 好重要噶。佢哋中意粤剧，其中一个就系贪靓。 哦，好特别，好特别吓。 贪靓嘅细路，一个贪靓，一个型。 老师啊，你个天庭咧有冇一个角色俾我做啊？ 哮天犬，哮天犬，哮天犬，你做嗰只狗啊？ 我而家问佢老师啊，关你乜啊？阿爷是。 我中意小强呢个问题啊，因为咧，我曾经我写第一个剧本嗰时候咧，我以为我哋必须有啲成人角色，例如阿妈啊、阿婶啊， 系啊，带住佢出场， 小朋友咁啊，搵咗个场啦。啊，原来发觉咧系唔使噶，我由第三个剧本开始，我已经决定咗我以后嘅剧本系唔会有大人嘅。咁暂时我哋嘅纪录咧系173个小朋友同台演出，系完全唔会 甩 咗走咗 吓，唔记得走咗讲台， 仲要好定。如果萬一大人做漏嘢，件衫甩咗個紐啊，鬆咗啲嘢啊， 踢腿跌咗隻鞋出嚟咧，佢會好淡定咁繼續演出嘅。 哇！ 佢學埋舞台應變。 Okay. 如果聽你咁樣講，我哋有時真係睇少咗啲小朋友。 冇錯， 我哋應該俾多啲空間佢哋。係 啊， 等佢咧幼稚園嘅畢業禮可以深少少嘅，就唔使帶住朵花行咗兩步又兩步。 係啊， 可以多少少，因為佢嘅潛能無限，只要佢中意。 好，多謝老師。好，再一次多謝嚇馬文行老師今日帶嚟好多特別嘅資訊。 我哋再有機會。 再 见啦！细胞枪同兵火， 同形态观众，眼色令人穿巨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觉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智慧受磨。 自选系 One Promise 嘅呢首歌，快喺中午十二点钟噶啦，翻嚟咧风骚快人，最后一个钟头咧就会有阿卡婆来了，系啦，咁大家咧就如果今日想学下瓜话咧，就可以喺度听住我哋节目啦，同埋今日咧都会有呢、這个龟速超弟嘅速弟嘅小强， 好好听 带嚟嘅故事， 冇错， 感人肺腑，系啊，伦理大悲剧， 系冇错，史诗式嘅一个大悲剧， 系 好犀， 不过诗字未填落去， 系啦，诗系死诗。 是屎色的 屎嗰个屎就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屎的了。 喂，中午十二点，好，新闻之后继续回风骚发言，千祈不能开，再见。 至七个发展项目进行中，立法会已经批准款项，北环线亦都已经立项。反问是不是算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澳洲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出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运动员会继续参赛。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正是考虑限制参加北京冬奥的政府官员数目，其中一个方案是所有大臣不出席，改由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代表出席，相信不会构成全面的外交抵制。较早前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不会派官员出席。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协调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表示，尊重政界所作的政治决定，但是认为政界应该尽可能给予尊重，尽可能减少干预。中国外交部对美方的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将会作出反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0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66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8升3元，阿里巴巴120元跌6.5。美团246.8升1元，盈富基金24.1跌4仙，京东集团306元跌1元，药明生物103元升6元，港交所470.4跌2.4，中国平安57.85升2.5，建设银行5.29跌4仙，快手84.2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341，瑞士法郎8.444，澳元5.566，加元6.171，新西兰元5.301，欧元8.8047。每百日元对港元6.8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5点，升430点。港金报16,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92美元，卖出1,7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交易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喺九龙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 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阿妈。 哇，客家婆，喂， 彭 超，彭超，彭超，彭超强，彭超，彭超强， 向酒强系咩？ 彭酒强， 你系咩啊？向酒强哦，系啊，系啲单嘅客家话黑人咯。诶，外面拍五件腰轻嘢都 happy 噶，唔叹话噶， 唔叹话，你光顾出校啦， 挨五灰，有乜结搞校度学灰啊？我唔会讲 嘅啫，老师，我搞 double 校嘅。 我哋今日 贬危 主题主旨系咩啊？ 检验我条教胎词架咧，超轻一条咧 ，Lisu 后著名一种人 ，Lisu 历史著名人物 ，Lisu 系啦，在历史上面嘅或者著名人物啦吓，即系全部都已经归咗系啦， 但系我哋好值得纪念佢哋 嘅。值得纪念嘅嗱，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读书啦，又教大家有好多有哇，不如你咁样讲， 佢今日讲嘅咁样， 我都觉得系。 滑泥锤呢啲叫做。骨类锤客家话点讲？ 骨类锤点写啊？你写得出嚟先啦。 骨类锤 系啊，你写咗先啦。好啦，嗱，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啲嘅著名人物咧，我哋好多时候都有听到佢啲奋斗嘅故事，啱唔啱？咁啊，想诶，闷下咧，小壮壮同埋小强强，些个些些时候咧，吐数咧，要冒要一啲年龄而吃啊，他人只好后上撞胎子，好似后枪杰一样， 好想撞佢。 大个之后嘅话，你好想嘅就系学好似佢一样。 哦， 你细个你总会有噶， 嗯，系嘛？有嘅， 有 嘅， 系咪？ 其实咧唔系细个啊，我睇过史泰龙嘅故事。 史泰龙，你好 细个 咯？ 系啊，我就话唔系细个咯。 诶， 细个嗰啲通常系咩黄香咩同佢瞓瞓与阿爸嗰张被嘅啫。嗰时 又 未谂过学唔学嘅，但系我睇过史泰龙嘅故事，话佢写个剧本不停去 sell 嘛 ，sell 好多次，最后先至。有人肯俾錢佢拍 咩？而些些時候，而要攤嘅度你有細個嘅時候嘅話，你一定要聽呢啲咁嘅故仔。 有 嘅、 啊， 即係例如可能講緊咩咩 嗱，係 啊 係 啊， 又冇錯，唔係啊，講緊係譬如話可能係華盛頓啦，係咪點樣嘅就係話 斬個櫻桃樹嘛？係啊， 係啊，你有冇讀呢啲啊？ 有 啊，咁有冇細個嘅時候會覺得我第時係嗰張好似佢咁樣啊？ 有啊，丘吉爾啊， 嗯， 先 講 下點解要學 Churchill？ 喂，第一。政治家、軍事家同文學家，你知唔知攞個諾貝爾文學獎咧？ 當然知道啦， 有有 我仲知道佢好中意飲威士忌添。 你有冇背啊？本書咩書？ 有冇背？ 佢今日咧 咩書？ 野野咧 challenge 你。 係啊，簡直好野火。 唔係 challenge， 呢啲叫做。 但 系 你啲语气系你有冇读过？ 系啊，你读多啲书啦。 咩态度啊？咁 我有咁咩？ 你梗系有咁讲啦。 对唔住，我收翻，因为头先我跟咗个马老师咧，我觉得我要有啲涵养。 咸你系咸嘅，养你就可能真系需要啲时间啊。 OK， 好，冇问题。 咁啊，就你讲下嘅就系点解会咁中意啊？就系丘吉尔。 系丘吉尔，真系，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伟人嚟。 你有冇睇佢嘅电影啊？ 有， 好似啊， 有， 一模一样啊！ 呢个真系我 系啦， 但系个演员本来唔似噶， 本来唔似噶， 我就话个幕后嗰啲好犀利， 好化妆啊，同埋个学嗰啲肢体啊，讲嘢嘅英国腔啊，哇！ 其实仲有一个就系嗰个数学奇才啊，英国嗰个啊，解密嗰个， 哇！ 哇， 嗰 个 真系犀利，系 啊， 因为佢我哋先有电脑啫， 我知道 啊，系 啊，我知道啊，小张张咧， 小张张咧， 我 细细个嘅时候，细细 我最中意马老师噶啦， 你中意马老师？ 我觉得佢一个奇才嚟， 系啊，我都觉得系奇葩， 奇葩， 嗯。 客家婆，你话佢啦， 我唔 会话 佢。 赞你，赞你都话 佢点会即系？ 佢细细个已经中意你嘅话，咁都系踩你啊！ 佢都唔识我，又佢又唔系名人，喺度拖时间。 算啦，你有 招 啦。呢个系你嘅，你今日嗰个黏黏系咪？ 佢仲敢用呢个黏黏？我上次都提，我上次提你唔好用噶啦。 上次用输七比三啊，我仲记得。 笨招，笨招。 系啊，个成绩表仲喺我度啊。 系啊。 好啦，咁既然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嘅呢啲，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咧，我谂而家应该啲课程唔会读呢啲咯，嗬？ 我真系唔知啊！ 我仲记得噶，嗰时候可能系学呢一个海伦海勒啦，居里夫人啦，华盛顿啦，南丁格尔啦，护士之母啦，等等呢啲咧，系啦，我觉得系非常之励志嘅，系啊！但我谂而家大家都应该唔记得晒咯， 有可能 今日我哋就学翻 重温重温， 诶好， 重温重温。嗱，不过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啲嘅历史人物又话，或者系一啲嘅著名人物嘅话，都是古今中外的，咁可能在外国的都有，好啦，首先第一位的话呢就两个字嘅啫，金金地甜甜地， 金地金地 金地系啦，你哋觉得应该系会点读啊？ 咸啲， 咸啲， 咸啲， 咸啲，啱唔啱啊？ 咸啲， 咸地啊，咸啊， 咸 T， 咸 T， 对唔住，咸 T， 咸 T 啊， 金地咸 T。 T 啊， 系啦 ，Tila 下 ，Tila 下即系地下， 得得得 ，Tila 下，我落去 Tila 下，咁就即系话要落去地下，咸 T， 得 ，OK， 好啦，第二个咯噃，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嘅，就系非常之诚实嘅美国嘅其中一个， 华盛顿， 华盛顿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嘅华先， 华 华噶， 系啦，华 先啊， 先系啦，顿。 顿， 嗯 嗯， 顿， 化 化 先顿， 嗰个最尾个字又唔系好差得远，我顿字只系加咗少少， 似你咯， 我知你就系咁讲噶，我冇所谓，我好大方嘅，阿彭昭强， 唔系你恶我啊呢啲嘢， 系唔紧要，大家互相啊，互相你一言我一语啫，我惯嘅， 我今日容忍你， 系啦，第三个 冇用嘅， 第三个嘅咧就系其实基本上咧喺我哋即系中国啦，系咪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就哇系一位忠臣，好犀利嘅就系岳飞啦吓。岳飞，今日你哋死梗啊！岳飞， 飞 飞啊！ 岳你点样标音咧？我真系 岳咯，岳你一啖，岳咯， 岳你一啖， 岳你一啖， 岳飞， 岳。 好啦，咁啊有我哋鉴天、华先、顿、华先顿同埋就岳飞，系啦。咁啊，至于咧就系第四个嘅话咧，就系一位嘅哇大文豪啊，系啦。咁啊就系莎士比亚， 哇犀利， 莎苏比亚， 莎苏 比 苏 啊 比 比 啊 啊 啊， 好， 莎苏莎苏比亚， 莎苏比亚。嗯，好，但 冇嗰种英国腔啊，莎士比亚。 诶，呢个系一个客家腔，我哋唔需要用英国腔嚟讲客家嘅， 系客家嘅英国腔。 冇错，好啦，第五位啦吓，咁啊，亦都系我哋成日都有时会读下佢嘅一啲即系书啊，又或者系即系学下佢嘅一啲谂法啊咁样嘅咧，就系孟子啦，孟子， 孟 孟 孟子，系啦，得唔得？系啦，学识个字咧，你应该都今日搞得掂嘅，因为有几个有好多，又冇错啦。莫过于一定要有孔子啦，或者孔子， 孔 孔子，孟子，孔子， 孔子， 系啦， 孟子，孔子， 系啦。头先咧，你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有啲系好犀利嘅，咪喺外国方面嘅一啲可能军事家，又或者系咁样啦，政治家呢个来自法国嘅，咁高度就好似我咁样啦，冇错啦，拿破仑 ，Napoleon， 拿破仑， 拿 破啊， 啊，破仑 ，OK， 好啦。跟住仲有另外一位啊，哇犀利啦！就因为佢嘅话咧，我哋都有种食啊。嗰位边位啊？ 屈 系啦，就系、是、屈啦，咪冇错啦，就系活人。 活 活活 活人 人 得唔得？ 得，好难， 好难，系咪好难啊？今日今日系难噶，唔系我得加埋之前嗰啲咧，其实我自己都喺度谂下嗰啲音嗰啲，即系诶诶，去咗边度？去咗边度啊？好啦，剩翻两个咯噃，呢两位咧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物理学家、科学家咁样，但系因为有佢嘅话，真系令到我哋了解有好多嘢。好啦，咁啊呢一位嘅好犀利啊吓，系一位女子嚟嘅，头先我都有提过嘅。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冇错，就系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 好，当然仲有一位好犀利噶啦，系咪？因为佢嘅话而有相对论同埋有狭义相对论嘅，就系爱因斯坦啦。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得唔得？ 爱 得到得。 好啦，我哋嚟咯噃吓，重复一次嘅就系有十位嘅一啲著名嘅历史人物啦吓。第一个就 系 甘地、 甘 地。第二华盛顿、 华仙顿。 第三有。岳飞、 岳飞、岳飞。 第四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 第五孟子、孟 子。 第六孔子、 孔 子。第七拿破仑、 拿破仑。 第八屈原、 屈原。 第九孔居里夫人、 居里 夫人。 第十爱因斯坦、 你做咩？ 斗 快啊！斗快啊！ 关咩事啊？ 你有佢啦， 乌龟速递， 一阵间咪又系先。 我搭住反弹啊！ 佢今日或者咩嗰啲叫回勇咧，大咩回勇咧？ 系哦，可能系会系咁。 好，翻嚟就会有。 Take it, take it。 人生如何地好好过？难摇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一生在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常排烟，狠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么？最后看清楚，世上哪位可使我难过？ 张心妍的《原谅的力量》。 原来不止帮他，原来同样帮我，难如初亦能和好，消息多年怒火，以后说起他越掉大温许不再难过。他的最终出身的 风速范围呢，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1%。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啊，老师啊，我想讲咧，我发觉咧，有个同学个麦一阵间可能会冇声噶。 吓，咁 如果唔知佢一答个答案，如果系唔啱咧，佢、哦、可能会冇声。 哦，银龙鸡， 咁又唔关我事啊，唔系我闩佢麦。 嘿、 嗯，我、哦、嗰、那个同学知唔知？ 我冇问题。 No problem。 毛问题啊，系咪？ 逼布我今日嘅声，逼布，逼布。 哦 ，Bibu， 好嘅，安乐安乐。 我想问你用边度发声噶？ 系你用边度发声？ 你咁边度会有 Bibu 声噶？真噶、 啊？ 我用头先阿老师讲嘅喉咙下 喉咙下一格， 唔系上一格子喉啊 ，Bibu， 你系喉咙下一格，系冇错。 想冚佢， 系啊，就割喉。 点解你要想冚我啊？ 我觉得好乞人憎啊！你个声，你个 Bibu 声。 不如咁样啊？ 有咩问题、啊？ 你要揿钟嘅时候，你冚佢一把， 冚 又好喎、 啊，冚咁样好咯。好， 不如我叫冚啊， 你叫冚啊，佢叫 Bibu 啊嘛 ，Bibu， 你肯定啦嘛， 系啊， 不过好刺耳啊，系咯，好嘈啊，佢个 Bibu， 系啊，我有时候如果太刺耳嗰度，我听唔到， 你再试下 Bibu 啊， 你 Bibu， 哦 ，OK， 系啊， 奇怪， 咁好啲， 冇得声， 冇，哇，咁舒服好多， 再试下， 系啊，嚟。 okay. 啊，冇咗嘅把声，奇怪真系 太好啦！嗱，即刻嚟啦吓，客家婆铁结撑音见得耐啦。第一题，罗密欧与朱丽叶，诶，阿小壮壮 就系呢一个嘅傻叔 P 啊， 傻叔 P 啊，你讲得鼻系莎士比亚， 傻叔 傻叔 P 啊 ，P 啊，冇错啦。 客家婆呢、這个人咁嬉戏咁求其，uh-huh, 你赶佢走啦，人哋真系学嘢嗰啲咪。 你好嘈，你好嘈啊！ 佢嗰班又冇咗声咯， 系啊， 证明闹人咧衰， 系冇电啊！突然之间，好啦，第二题，承认自己斩咗一 个 社会嘅小强强， 化仙遁， 非常之好啊！化仙遁，化仙遁，冇错。第三题，边一位系第一位攞诺贝尔系？ 攰呢副衣， 冇嘢喎，又估到。 喂，诺贝尔啲我背晒噶，你同我嚟呢套。 女科学家吓，咁啊第一位嘅就系攞诺贝尔嘅女科学家，都系发现镭嘅就系。 其实我发觉你把声 jam 咗我，我都有叫嘅，不过你个 bang 嗰啲实在太尖啦， 好似嗰啲街边咧，有时候都好嘈嗰啲车，系啊，嗰啲 on 啊， 好嘈啊。 好啦，第四题。边个有姓洪？印度好嘢喎，小强强，鉴天系啱，系金地有姓洪之称啊！ 我同佢好熟嘅。 好啦，下一位就系边一位名优字 Johnny 咧？ 边部？ 边部？ 洪珠， 洪珠系孔子，名优字仲嚟嘅，大家就 Johnny 亦都系一位伟大嘅教育家。嗯 哎、 以下落嚟嘅就系一个甜品题，由多层嘅酥皮， 刮刮冚。拿破仑， 我都唔记得咗自己 错， 我都唔记得自己叫乜 错。拿破仑系啱嘅， 但系佢用客家话答 破仑， 拿破仑佢话系拿破仑啊， 拿破仑咯、 啊。喂，錯 你唔好咁样嚟煽动、啊，明明人哋啱，好叻啊你。 呢一个法国嘅经典甜品，我想问嘅叫做乜嘢蛋糕咧？就系、是、 拿破 仑蛋糕， 冇 错 啦，即梗系咯。 我答中你唔话我叻。 哦，你真系超级劲啦！我唔会赞你叻，但我话你超级劲咯。好啦，下一题咯噃，有边个嘅妈妈唔 冚冚佢冚佢冚佢 冚佢小张张。 错， 唔系， 错。 边个三千三千？ 俾佢答啦，俾佢答。 我 掹住，我答咗。 小强强， 掹住。 我俾分你，因为你啱。掹住，孟母三千啊，因为就惊佢学坏啊吓、 啊。 好，下一题，有边个个背脊？ 我嚟。 系小。 我嚟喎，边部先？ 边部先？ 我 背， 我背， 我背。 会是啱嘅，系啦， 冇问题。 好啦，下一题， 大家听众嘅耳朵系雪亮嘅， 冚佢，我跟住冚佢，我冚佢，我冚佢，我搏，我而家当买落彩。Woodian，Woodian， 边部？ 我想问嘅就系李丽蓉嗰只猫叫做咩名？系好小强强。 阿燕树听， 最后一条屈原，最后一条屈原， 系啱 嘅，最后一条屈原。 但系呢个我真系估唔到，哇！你气势如虹啊， 唔系咩啊 ？B 部系得到六分， 你真系 谨 慎嘅， 系啦，系啦，啊，你七， 打败你， 你再讲，你再讲，讲，我俾你讲， 打， 冇晒声啊，点解？哎呀，就系即系音谷冇晒声，你唔好搞我咁咪。 你今日嗰个琴嗰种唔好啊，系啊，琴咁样，你冇边部咁劲啊，系啊，边部咁啊真系好犀利啊，好人俾掌声佢。 多谢大家俾个机会我， 我绕场一周嚟， 我会努力。 你去厕所绕场， 读我啲书，做一个好人，做个有用嘅人。我唔会令妈妈伤心，我唔会令佢担心我。大家请支持， 系啊，马伯宝唔使担心啦。 一号 B 部马， 好，拜拜拜拜，哇，12:29，听新闻财经消息，翻嚟今日有马老师送俾你嘅一个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公布，今个月18日起，在西九龙法院大楼一楼中庭设立安检区，全面实施保安检查。新安排之下，法庭使用者进入西九龙法院大楼1至11楼的法庭、登记处、会计部、资讯中心、办公室范围和相关设施。這些受管制區域時需要先接受保安檢查，包括通過金屬探測器，隨身物品需接受 X 光行李掃描機檢查。司法機構會設置專用通道，以便利經常進出法院大樓的使用者，包括律師代表和傳媒，更快捷地進入受管制區域。法庭使用者不得攜帶水或者飲品進入西九龍法院大樓的受管制區域。司法機構將會在受管制區域內提供飲用水，並且鼓勵法庭使用者自備水杯。前年11月初，在太古城中心外，一名男子涉嫌攞刀襲擊他人，時任區議員趙家賢被咬甩左耳。被告否認三項有意圖而傷人罪和一項普通襲擊罪。法官完成引渡四女三男陪审团，并且在上午退庭商议裁决。法官提到赵家贤左耳廓被咬甩，重新驳回但是不成功。案中另一名事主受袭送院，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伤口需要缝多针。他的妻子背部中5刀，事后需要接受临床心理学家治理。法官強調，三項蓄意傷人罪的定罪關鍵在於被告是不是有意圖令三名事主身受重傷。法官重申，傷人和普通襲擊罪之中，被告醉酒並非辯護理由。中國駐澳洲使館發言人說，注意到澳方宣布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亦都注意到澳洲奧委會主席日前公布了澳洲運動員參加北京冬奧會的情況。中方祝願澳洲運動員在冬奧會上呈現精彩表現，相信他們將會見證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發言人指出，根據奧運規則，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是不是邀请是由该国奥委会决定。澳方在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取决于澳洲运动员的表现，不取决于澳洲官员是不是出席，亦都不取决于某些澳洲政客的政治作数。澳洲传媒报道，昆士兰州有发电厂上个月怀疑受到中国黑客攻击，几乎令到多间发电站停止运作，影响可达300万个家庭的供电。 技術人員在最後關頭制止停電出現。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事發在上個月27號，昆士蘭州一間電廠遭到長時間垃圾軟件攻擊。雖然發電廠在黑客成功入侵發電系統之前，得以將企業和營運網絡系統互相隔離，但是黑客距離成功關閉電力發電系統只有不夠一個鐘。雖然黑客未能夠成功入侵發電系統，但是公司多個企業的網絡系統停止運作，部分員工未能夠存取電郵帳戶。澳洲財政部長弗萊登·伯格拒絕證實或者否認報導，他說澳洲面對真實的網絡威脅，來自有能力構成巨大傷害和破壞的國家和非政府人員攻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4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67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8升3蚊，阿里巴巴120蚊跌6.5，美团246.6升8毫。盈富基金24.08跌6仙，京东集团305.8跌1.2，药明生物103蚊升6蚊，港交所470.4跌2.4，中国平安57.8升2毫，建设银行5.29跌4仙，快手84.1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4，人民币6.35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6点，升421点。港金报16,6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3美元，卖出1,7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国家安全教育已于今年五月被纳入中小学课程，就住当中的6个范畴，让大众对国家安全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11月2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不同时段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为快不破， 下武功为快不破。 喂喂喂，阿马骝文，乌眉瞌睡，乌离神气，你琴日做贼嚟啊？ 哇，莫师傅啊，我送外卖俾你嘅咋？喂，你每朝要我跟你练拳，喂喂，练拳都唔紧要。其实我都真系想认真学下中国功夫，不过你每朝磨重复又重复教嚟教去嗰啲，唔知咩心诀定口诀，喂，可唔可以有啲进步啊？教我啲拳拳到肉嗰啲，喂喂，系啦，喂喂喂，嗰啲真功夫啊！ 哦，喂，马骝文，你好啦噃，隔篱个马骝佬做咩喺度笑嘅？ 唉，唔知佢咩事啊？ 狗吠！ 你好啦，话晒我都系你二叔。你俾翻少少薄面我、 啊。哎呀，就系、是、因为你系我二叔，我先肯帮阿老豆喺茶餐厅度送早餐过嚟俾你咋？喂，仲有十一月早餐费你都未俾，几时清？ 喂喂喂，衰仔，冇烂巴闭。嗱，你二叔我而家咧就要去厕所，你要帮我睇住个医馆得唔得？ 哇哇，唔得啊！茶餐厅仲有好多嘢做，要翻去啊！你拉闸先咪得咯，横掂冇人嚟。 我闸住你啊！咩冇人嚟啊？你阿爷莫须有，交落呢间劲威猛。铁打 Iron Hit Hit 医馆，俾我同你嚟爹哋，一定越做越好噶。你睇门口啦，我去厕所啊。 系唔好意思，请问师傅翻嚟未啊？我一个朋友受伤，我想揾师傅帮手睇下。 哥哥啊，唔系小姐啊， 我系小姐嚟， 唔好意思啊，小姐，你好面善喎，喺边度见过你咧？ 你认错人啊！我哋冇见过面，我同你根本都唔识嘅。 啊，我记得啦，啊、你系嗰个《猛龙斗飞虎》嗰套戏里面个女主角飞凤姐。 啊，嗰套已经系十几年前嘅戏，你咁都记得？ 梗系啦，我功夫片迷嚟噶嘛。嗱，我细细个睇你噶啦，我最记得你最后打低猛龙嗰场戏，真系好精彩啊！ 系啊，拖下拖下拖下。 系啊，好啦，系 你帮车。 哎呀，背埋啲对白 啊！嗰段时间，请问咧，医馆嘅师傅系边位啊？ 哦，犀利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哥仔唔使噔啦，真系赶时间我救命 嘅。系，你睇下上面嗰个金漆招牌。 啊！ 莫等待，光阴不会复来。莫等待师傅就系呢间莫须有寿男莫等待医馆常驻嘅跌打师傅，而我。就是莫须有寿男莫等待再寿男的莫斌小师傅。 OK OK， 那你师傅那些功夫得不得啊？我真的找他帮手来救命 啊！他的师傅当然得啦，我用思考功帮他叫他回来啊。 好， 师傅，快点回来啊！飞凤姐找你。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师傅及时赶到 啊！喂喂喂，我嚟啦，我嚟啦，我嚟啦！唉，俾你个思考功吓死我啊！唉，真系屙咗缩翻入去。喂，阿衰仔啊，飞凤姐嚟咗，你早啲讲啊嘛！即刻喺我 T 恤后边签李小龙个名，签喺后边。 李小龙， 你啊，李小龙，你唔系唔识写啊嘛？ 唔记得个龙字。 龙字唔识写，唉，是但啦，是但啦。早晨。阁下就是名震江湖的飞凤姐 Flying Phoenix 啊嘛，失觉失觉。 早晨，你就是莫等待师傅。 冇错，东威就是我啦。 我好急揾你啊！ 得得得，个个嚟揾我都是叫我帮手救命，都是话 very urgent 嘅。 系， 你放心。诶，琴日啫嘛，阿龙哥唔小心 扭伤只手，歪埋噶，专登坐私人飞机，荷里活有个大酒店嗰度飞过嚟，我帮佢捏一捏，乜乜乜，啜一啜，啊冇啜，咁又搞 啜，啜边毒啊？ 讲多咗，中蛇毒嗰啲系啜嘅，我讲多咗，睇唔切个剧本 都哦，咁即系冇啜啦，系咪？ 真系冇。中毒，中毒先。喂，马拉文，真咋？真咋？真啊， 师傅，我哋冇杯又冇茶喎，点搞啊？ 咩话？哦，你话发哥行山咬亲只脚，我帮佢啜，咪要佢帮佢咬翻啦嘛？好啦，喂你，我招呼噶啦，飞凤姐，阿发哥你咁湿碎，你帮佢啜，咪你同佢啜啦。快， 好好好好， 下 家戏，系啊系啊系啊， 阿飞凤姐唔好意思。嗱咁样嘅，其实我专咧使咗个徒弟仔、啊，佢外号马骝文，佢识耍呢个大圣爷嗰个八卦棍。 师傅唔好意思啊，吓，做乜长话短说啊？我其实系帮人挂号 嘅 啫，系啊，我比较猜得每多，系啦，嗱，佢其实喺出边，情况紧急嘅，嗱，不过。你暂时拉闸，我唔想有外人入嚟啊！ 咁样我即系啲生意。 我俾钱，我明，哦、我包你嘅医馆咧，成个上昼条件就系唔准有外人入嚟。 得得得，嗱，阿飞凤姐，请你唔好误会。 好 ，money is not problem。医者父母心，你睇你头顶嗰块嗰块匾， 乜嘢？ 才一代宗师黄飞鸿师傅送嘅，仲有你。睇下左边嗰块， 左边 啊！呢啲富贵竹遮住晒，我拎开先啊！哇，富晒真系， 飞出嚟， 冇错就系、是、书法家颜真卿提嘅人心人术 good heart good skill。 仲有咧？ 仲有呢一块，你啲音乐大师啊 ，Uncle 辉啊，辉哥送嘅， 关佢咩事 ？Music is the best 啊！ 都送俾 吓，系啊！嗱，呢啲碎料嗱，其实最厉害。颜 真卿讲乜嘢？ 我着紧件底衫，我俾你睇，我一剥剥出嚟。嗱，你唔好望呢度啊吓，我上边唔好望。你睇下后边，李小龙签名，你睇，等等等。 诶，对唔住师傅。 咩啊？ 李小立究竟系边位嚟嘅咧？ 衰仔真系唔识写个龙字。诶，佢签个龙字写咗个立字头。导演话埋位，咁佢就埋位。拍紧死亡游戏系啦。啊，闲话休提，请你个朋友入嚟好唔好啊？朋友喺边处？ 死亡游戏我都未睇过。 系咩？ 死亡游戏我就知佢有一套。O K， 钢炮哥。安全啊，请入。 我打！做咩事佢？做咩佢咁样入嚟嘅佢？ 佢系咁嘅，你考虑下心中个主。 钢炮哥啊！佢又系咁样揈嚟揈去咁做咩啊？ 系咁 系喎，真系钢炮哥嚟嘅。 你认到佢支钢炮咩？ 嗰个武打明星，我认到佢把声吓。佢次次都系咁样入嚟。 喂，等等先 ，cut！ 钢炮哥，钢 炮哥， 你唔好入嚟住吓。 哦 ，OK， 得，钢炮哥，你出翻去先。 系。 师傅咩事啊？ 地下有滩水渍。 有水渍。 我惊阿钢炮哥支钢炮揈到啲水，佢会跌低。咁啊，手尾长 ，very long 手尾。你叫佢唔好入嚟住。 师傅，师傅， 咩啊？ 一于我哋喺嗰啲咩 face 咩嗰啲直播啊，钢炮哥，揾你睇医生，哇，影埋相，一阵间我哋同个钢炮哥集翻个游。 梗系啦，摆上网啊嘛，记得提我。嗱，我一拖长时间，你我催尽佢，玩到起码一点先会放佢走啊，知唔知啊？ 收到，收到。 啊，得啦，飞凤姐， 系， 请钢炮哥入嚟啦。 好，钢炮哥，请入。 哇！钢炮哥行到佛佛声，佢支钢炮真系讲得少嘅真系，佛佛声嘅， 我飞飞， 哇！发住嚟喎真系，阿炮哥你个知嘢，你你唔好打烂我啲家私喎， 你咁样，既然系咁嘅话，佢冇发嚟发去你， 系啦，冇发， 炮哥正错，你因住条，你条， 阿炮哥， 你条腰。 清楚，久仰大名啊！饮茶，饮茶，饮茶。 喂喂，哇哇哇哇，好犀利啊！ 哇，阿炮哥你仲 小念头，哇 哇，喂仲肥紧啦，好惊啊！ 你攻佢下路好嘛？ 哦，犀利犀利， 我嘅心声啦，佢只不过系三脚猫功夫，我都睇穿佢嘅下路又虚伪，就系呢一套，等我睇出我嘅看家本领先。 炮哥小心啊！ 阿炮哥，点解你啲肥肥声一样嘅？试试金鸡独立，毒蛇屙尿，哇！呢两招好阴险，果然有啲料，想攻我下盘。好，得我一於咧，再嚟个两招八仙过海，再嚟狂风扫落叶。 我美人照镜，超君出彩。 彩， 咳，哇！啲茶写晒啦。 成样炮哥真系好嘢吓， 好茶好茶。 嗯，好啦，狂炮哥，到底你整亲边树？等老夫同你睇睇佢咧。 师傅，其实我伤得唔系好重，重只系整亲只手指尾。 净系整亲只手指尾？ 哎，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 千祈唔好睇小手指尾一样嘢，以为冇咩事。所以医者父母心，身上每一条手指我都会同你睇得清清楚楚，由头睇到落脚， 再由脚睇翻上头啊！ 冇错，仲要来回睇三转，咁样先至保险啲噶嘛。炮哥，一于听师傅嘅吩咐啦。 但系、 哦，师傅，而家有两个人睇紧直播啊，拖长啲嚟玩。 哇，两个咁多，好好好。喂，两位阿飞宝姐、钢炮哥，两位请小心。 哦， 我唔瞓都帮佢搞掂佢嗰条手指啊。 麻烦你啊。 嗯，好。 啊，望闻问切啊，先嚟望先系。唔该，望住镜头。 望住镜头， 大家一齐望系咪？ 望住镜头。 哦， 哇，哎，我见到。好大嚿眼屎啊！ 一系点解咧？ 影响到你嗰个皮啊、脾啊、肝啊、肺啊、肾啊，成、份嘢都大件事。 哦、 你身你嗰条利体火， 飞凤姐， 嗯， 我伸唔伸得噶？ 伸，对住我嘅镜头， 成条整出嚟啊！ 系啊，成条伸出嚟，哇，好得嚟！ 哇，大家留意呢位朋友条利胎好厚。幽黄暗暗代表乜嘢？系咪食得黄连多咧？梗系唔系啦，利变成锯齿形，代表你身体边处出毛病咧？嗱，想多啲， 即刻入钱去莫等待跌打兼推拿，越食越好味嘅莫斯科茶餐厅，仲有莫文蔚呼吸有害空气清新机港澳总代理莫斌先生，仲有冇留啊？师傅， 梗系有留啦， 莫家嗰啲， 仲有莫扎特，唔好讲啦。莫扎特扎铁水喉通渠通屎加渠一脚踢服务酷中国 China 有限 limited 公司。 哇正啊冲到上十个 view 啦师傅。 哇咁犀利。 有 fans 话呢如果钢炮哥除衫见到六嚿腹肌即刻放一万个俾你都唔要金币。 哇喂阿炮哥哎唔好嘥时间即刻除件衫俾我哋闻一闻啊。 闻 係啊。望闻闻切 系啊，讲都讲 过你除啦。不过等阵 咩事啊？ 有冇油俾啊？炮哥搽上身啊？ 系喎，唔该师傅都要搽啦，嗬。 系啊， 喂马骝文，快啲帮我手搽。 诶，唔得，我要帮江炮哥搽。系啊，炮哥，你企埋墙，好似嗰啲中医穴位人形公仔咁样，跟住再用呢个医指钳羊麻，无敌大佛口，跟住。 要咁样叫， 唔够劲，再嚟个，跟住再嚟个举头望明月， 举头望明月， 嗯、 我唔记得佢点摆 啊！我教你，我教你，嗱，你隔喺个 pat pat， 右脚摆上你个条乸壳嗰度。 唔、好意思，师傅系客家人，失觉失觉。 唔好意思啊，系啊，嗱，摆上条乸壳啊。各位朋友，迟啲有个基本扎马班，有兴趣嘅朋友想扎马、扎牛、扎羊乜都得嘅。P.M. 我哋飞凤姐凭我五十年嘅行医经验睇得出，胖炮哥因为经络唔通，引致佢嘅加拿大有异味。 哇！加拿大有异味。 加拿大两边左边突劲啲啊！你嘅手指边仲系咁易咬柴咧，就系呢种病变嘅表征啦。阿马骝文啊，到你望闻问嘢啦。 好啊，请问阿炮哥出生年月日啊？ 炮哥，阿马骝文问劲啲啦，你问啲咁渣嘅嘢嘅。 咁啊，炮哥几多岁初恋啊？同埋咧， 十八岁，冇试过初吻。 咁啊，炮哥有冇小三嘅学历咧？ 咁请问阿飞凤姐，你同阿炮哥有冇路啊？ 有 啊！ 哇！娱乐爆坑渠啊！大家想知道炮哥 爆坑渠 同埋飞凤姐有路之外，仲有同边个有路咧？继续收睇我哋嘅直播。 而家系广告时间入，断脚、断手、断头、断身、断剩。请莫等待乱兵骨都加到莫嘅一个朵啲，我下面啲唔识读，莫等待医馆写啲咁复杂嘅字啊，我都唔知道你写乜，三人同行，二人收费， 哎，跑过收工啦， 哦 ，OK， 我走先， 发生咩事啊？ 我哋头先啊， 收工， 静鸡鸡就拍完炮哥嗰套贺岁片， 吓， 隆隆隆，虎年。炮子震雄风嘅杀科戏， 拍戏 冇错。 阿姐，咁场地费、茄哩啡费、特约演员费咧， 系啊，仲有饭盒咧，霞姨咧， 先生，我哋头先留意到你啊，头先啊静鸡鸡咁影住阿炮哥直播啦，好彩佢戴晒帽、戴晒黑超，你唔好以为我哋唔知，见你哋咁少人喺度睇嘅话，大家又都系莫敢当祖师爷嘅传人，大家算数啦，好嘛？ 就咁算数， 俾我， 俾 翻我， 俾翻啲三个锦旗仔，我挂。都得 喎， 系啊，上面写埋莫等待同埋莫宾遗传啦，唔该。 冇问题，我再帮你加多句，就系、是、炮胆威震，唔系炮胆威猛。 真八方。 星红日光，胆似铁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 时间经验够啦，各位观众请喺右边门口出来。 食药食药，我要俾翻啲 credit 先。 呢啲唔系应该系 扫地啦。 我多谢阿梁师傅， 梁师傅 饰演呢一个莫师傅，仲有李丽一饰演飞凤姐，仲有欣欣饰演呢一个 马骝文。 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剧名啊？啲人话你笑到佢听唔到个剧名啊！ 我抌错啦， 都唔记得。 笑咗啦，讲 好啦，听朝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教人》， 拜拜。